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系24度嘅气温，不过咧就朝头早都觉得啦，可能寻日夜晚啊，成晚都落住雨啦，所以朝头早咧啲感觉咧都几凉凉地嘅吓。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如果今日咧要去翻工翻学去考试嘅话咧，咁啊大家都可能记住着翻件褛啦吓，咁啊准备定嗰啲冷气位咧，通常都会比较上冻翻少少啊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5月5日，咁啊星期三嚟嘅。如果你系考 DSE 嘅话咧，咁啊今日将要面对咧咁啊几科嘅科目嘅，包括咧就系综合科学啦、物理啦咁样嘅，咁同埋综合科学嘅物理啊吓。咁啊喺8:30嘅时间咧，咁啊好多嘅考生都已经要正式开始啦。咁啊一文一理咁样啊，而家咧就话喺呢一个理科嗰度啦，系咪？好啦，咁啊听日又有文科啦。咁啊早晨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陪住各位听众啊，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是什麽工作岗位，什麽的身份都好，千祈就不要发梦。梦想和发梦都有个梦字，如果用日文的话都是同样的写法。不过大家都已经会意识到，梦想和发梦是两件事。发梦呢又有分夜晚发嗰隻梦啊，定还是系白日梦。发白日梦呢就冇乜所谓嘅，因为你发完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将嗰样嘢变成真，变成事实。但係如果过分沉溺喺呢个梦入面呢，唔将佢变成一个真实嘅话呢，唔諗办法解决你梦想入面遇到嘅一啲嘅问题同挑战嘅话呢，你呢个梦呢只係一个梦。所以呢，你就需要呢就是克服好多唔同嘅困难，然之后呢就将呢个梦成为咗事实啊，就係我哋而家嘅睇到嘅世界。因为而家我哋有好多用緊嘅嘢，唔好咁讲啦，电话咁样，收音机咁，你听緊收音机，汽车咁样啊，都係以前啲人嘅梦嚟㗎喎。咁啊，以前啲人就会諗啊，我就係骑马，不如我整啲嘢，整架车出嚟啊咁样，咁啊整啲木头出嚟，或者整啲机器出嚟，咁佢又可以车我㗎喎，可以呢载我周围去㗎喎。其实呢啲都係以前嘅梦嚟，飞机都係一个梦嚟啊。而家我哋太空都上到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咧，发梦啊冇乜所谓，但系咧喺梦想嘅背后，我哋就要克服好多唔同嘅问题。咁啊，解决到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嘅成功人士啦。 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太阳真系特别猛烈噶，如果你要出外工作又或者系出去户外活动嘅话咧，真系要做好啲防晒嘅工作啊！有皮肤科专科医生就话啦，如果想避免皮肤晒黑晒伤咧，就要根据皮肤嘅质素同埋环境咧，选择适合自己嘅防晒产品。啊，等我仲以为防晒都系千篇一律嘅添。皮肤科专科医生就话啦，防晒产品咧主要可以分为物理性同埋化学性两大种类。市面上大多数嘅防晒产品咧已经混合咗物理性同埋化学性嘅防晒成分噶啦。物理性防晒嘅原理咧就系将紫外线反射、射散、折射，可以阻挡 UVB， 但系阻挡 UVA 嘅能力咧就好低噶咋。呢一类产品嘅颜色咧通常都系偏白嘅。性质就比较温和，所以引致敏感的风险亦都比较低。至于另外一类化学性防晒的原理呢，就是将紫外线吸收转化为热能释放，可以同时阻挡 UVA 和 UVB。 这一类产品呢通常都是比较薄身一点，可能是比较水性一点，所以搽上皮肤的时候呢都比较清爽一点，亦都比较容易造成敏感。剛才都讲到啦，医生话应该要根据自己嘅皮肤质素挑选合适嘅防晒产品。咁到底应该点拣啊？干性肌肤、敏感肌肤同埋湿疹肌肤嘅人士呢，原来就比较适合用一啲滋润保水嘅防晒产品啦。用物理性防晒霜呢，就会可以减少刺激到皮肤。而中性、油性、暗疮肌的人士就比较适合选择乳液状的清爽防晒产品。有很多人以为阴天的时候即是说紫外线指数低就不用擦防晒了，不过原来医生就说，当紫外线指数等级去到3的时候就建议要开始使用防晒产品了。如果不使用防晒产品，可能就会不觉意晒伤了皮肤都不知道。至于晒伤呢，严重程度都大致分为3种的。轻微的晒伤即是说皮肤出现轻微的红肿和发热。 中度咧就系话皮肤已经系红到一笪笪，同埋觉得好兴啊，而且仲会有痕痒嘅感觉，甚至乎会有甩皮或者系起水泡。坊间都有唔少咧晒伤之后嘅处方，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啊。我当年都试过在患处涂一些芦荟，又或者是敷下青瓜，想着可以尽快舒缓那个红肿的感觉，同埋好像凉凉地舒服一点嘛。不过医生就说了，芦荟叶片当中的透明凝胶是有大量水分，对于晒伤皮肤可能是的确有些保湿或者是舒缓消炎的效果的。不过其实是不可以缩短晒伤之后皮肤的复原时间的。即是说只可以令你舒服啲，不过呢就冇乜药用嘅功能啦。至于西瓜皮，亦都有人呢会攞佢嚟敷喺一啲晒伤嘅部位㗎喎。其实佢嘅水分呢都有降温嘅作用。不过西瓜皮里面嘅果酸成分有机会进一步刺激晒伤发炎嘅皮肤。哎呀，所以都系唔好乱咁用啦。医生亦都提供咗几个可以处理唔同程度晒伤嘅方法。讲下轻微或者中度晒伤啊，建议大家可以去一啲比较清凉啲嘅地方，或者系有冷气嘅地方度休息下，补充身体嘅水分，帮身体散热同埋降温。亦都可以尝试扭一啲湿毛巾，将佢敷喺患处，大概五至到十分钟。不过每日咧要持之以恒，敷三至四次，再加埋咧要搽埋啲润肤霜四至五次，令到皮肤可以保湿。记得啊，千祈唔好谂住个伤口好兴或者好痕就用冰敷，因为咁样系有机会会冻伤皮肤噶。至于严重晒伤嘅话咧，即系代表你可能已经皮肤发炎、起水泡、剧痛噶啦，甚至乎身体都会出现一啲相关嘅病征，好似发烧啊、打冷震、呕吐或者头晕等等。记住，千祈唔好自己处理一啲晒伤嘅伤口。因为咁样咧，好容易会增加皮肤被细菌感染嘅风险噶。若果你真系严重晒伤嘅话，梗系即刻去睇医生啦。有太多修饰不敢于有命令，一天一天升天一日一杯一级陪等孤独，不要失去姿态，一切也是虚空无常。我有个姿态要看法是大方向，我有好心态要看这方向世界，我有个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讽刺自身游戏，我有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乘语百科。 六点二十三分嘅时间啦，有阵时咧考试嘅时候，好多规矩咧你都知嘅，不过咧 就是呢一份的大意，一个的粗心，令到你有一刻哎呀我真的不记得了。譬如剛才啊，林慧芭比提大家那些响闹装置你知道的，咁但系咧，可能去到嗰刻啊，你又挂住专心喺自己嘅课本上面啊，仲谂住最后一秒钟都读下啦咁样。于是乎咧，一个唔小心啊，又唔记得咗。所以咧，多啲提醒都系好嘅，你可以提醒埋你身边嘅朋友噶噃。好啦，出边24度啊吓，喺伊索寓言入边咧有一个小故事，咁啊讲到咧啊，农夫同佢嘅太太。啊！佢哋养咗一只嘅鸡，突然之间有一日啦，阿老婆就同老公讲啦：，喂喂喂喂，哇！啊，农夫老公，你望一望我呢只鸡，哎，生咗只蛋喎、啊！复活节就过咗啦，梗系唔系复活蛋啦，哇、哦，金蛋嚟噶！佢每一日咧发觉，哎，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一个星期，每一日咧生蛋咧，佢都会生一只嘅金蛋，跟住咧就冇啦，冇其他蛋啦。啊，呢一对嘅叫做农夫嘅夫妇啦，佢哋好开心。哇、啊，佢哋咧两个都觉得哇，一定系上天赐俾我哋嘅礼物啦，因为黄金、哦，黄金真系可以咧拎出去变卖嘅、哦。而佢哋都试过咧，由第一粒嘅黄金开始。过咗七日啦嘛，由第一粒嘅黄金开始，去到第四粒嘅黄金咧，佢哋都攞咗，然后咧就拎去啊当咗佢，真系可以咧变翻咧就系黄金同等价值嘅金钱。佢哋梗系开心啦，因为佢哋基本上佢哋嘅一生啊都系贡献俾农地，佢哋都系非常之劳碌勤奋。突然之间咧，天上边啊赐一个叫做财富嘅机会俾佢哋。於是乎咧，佢哋就非常非常之著弱啦。喺呢四粒嘅黄金入边，变成咗真正嘅金钱。突然之间，呢、这、一个嘅农夫嘅太太就同老公讲啦：，喂啊老公啊，老公，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呢一只鸡点解会生金蛋呢？老公咧就谂一谂，唔明噶。总之佢生金蛋。咁我咪攞佢啲金蛋咯，佢系我养嘅鸡，都养咗咁耐咯，咁佢生金蛋俾我，咁我咪要咯。老婆就话啦，唔系啊，呢只鸡咧，其实喺个肚入边应该收埋咗好多好多嘅金蛋，每一日只系俾少少我哋嘅话咧，唔够啊。不如我哋唔使佢咁辛苦，直接攞晒啲黄金出嚟啊！就系咁，佢哋起咗个贪念。就攞晒啲黄金出嚟，咁当然啦，系想嘅啫。分咗只鸡之后，啊，发觉入边唔单止咧冇黄金，而且每一日啊，佢哋都唔会再收到呢啲嘅金蛋。好多时我哋做事情都系一样嘅，好容易咧就好似佢哋两个咁样着急啊吓，咁啊搞到咧就杀鸡啊取卵，甚至乎坏咗大事。读书咧，无论系工作都系咁样嘅咋，千祈咧就唔好为咗贪图眼前嘅好处。而放弃咗长远嘅利益啊！ 吹过蜡烛一日睡，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原定价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情讲，我一定要同你割席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扇我、啊。 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啊，搞到地下成地积水扇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另外一节嘅晨光第一线，六点三十六分啊，等我打电话俾阿 Kitty 崔杰同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哎，哇，昨晚好大雨、啊，你瞓得好唔好啊？ 我瞓得唔好咧，就唔系因为大雨嘅，其实都唔系瞓得唔好嘅，我夜瞓啫，自己衰嘅。不过你知道我不嬲咧，都系瞓好多嗰啲人嚟噶嘛。 系啊。 咁我就成日都话，唉，其实翻朝头早咧，如果你真系要达到我自己觉得够瞓嘅标准咧，我真系可能十点或者十点前就要上床啦、 嗯。 因为平时咧，即系由我读书时候开始都好啦。即係好似譬如而家好多朋友就考 DSE 啊，嗰陣時我自己考公開試都好啦，我都唔會開夜車嘅、 嗯， 我多數咧都係早瞓嗰啲嚟嘅，反正我就覺得爭嗰一兩個鐘都搞唔到啲乜嘢啦， 都讀唔到啲咩噶啦， 係啊，因為反而你話瞓少一兩個鐘咧，個人咧就真係可以牛好多，即係個腦咧轉得冇咁快啊嘛，咁同埋我自己有睡寶寶嚟嘅，即係好少話失眠啊，瞓得唔好嗰啲嘅，咁所以咧我就一瞓少啲咧就好明顯嘅啦，那個分別。喂，但係有啲人咧就調翻轉嘅喎，佢哋咧就係會覺得瞓覺好嘥時間，然之後咧每日。淨係瞓五至到六個鐘就起身㗎啦。 咦，咁似我嘅呢、這個瞓。 咦，咁有個名㗎喎。 係咩？ 有個名㗎喎。 白元浩囉咪就係叫做。 係啊，喺呢個醫學研究上面呢話呢一啲人呢叫做小睡精英喎。 係竟然有啲咁樣嘅精英 㗎。嗱呢啲小睡精英係咩人呢，佢話大概呢就佔1%至到3%嘅人口數目。咁呢一類人呢通常就喺午夜之後先至上床瞓覺嘅。咁我諗你未必係掛午夜之後，我估都起碼一兩點。系嘛？算住 先 系午夜之後， 咁又唔係我啊，係咪？ 係嗱，咁佢話咧，瞓五至到六個鐘咧就會起身，起身之後咧，當日唔需要嗱，呢個重點嚇，唔需要再揾時間咧去到小睡啦，即係譬如補眠啊，或者有個嗰啲所謂 power nap 啊，即係3點零鐘嗰啲咧，佢話唔需要嘅，又或者咧佢哋唔需要特別去攝取咖啡因提神嘅。這個跟我已經完全沾不上邊啦，如果瞓得五六個鐘呢、我可能那天真的會喝多了咖啡都不定的。 哦、 那他說這些所謂的小睡精英呢就不是因為他睡不到而睡得少，而是他們心底裡面覺得有更加多重要的事情是有趣的，是等住我去做的，所以呢他不想浪費時間。 哦，咦，其實這個想法都挺似我的、哦、即第一我不是說我自己精英，但有時候我發覺如果是拿那些時間譬如陪家人啊如果自己喜歡打機的打下機啊， 如果瞓咗嘅话，我就觉得好似嘥咗。咁我瞓觉，我唔 guarantee 我发到个好梦噶嘛，系咪先？咁咪少咗啲精力咯，系咪？ 我觉得好舒服啊，因为可能我会觉得我唔够瞓咧，我仲辛苦啊个人，所以咧我系好中意瞓觉啊，甚至咧我有时喺车咧一坐定喺度咧，我都会瞓觉嘅。但系咧你话啊，你都偏向系小睡精英呢一类人咧，我觉得都有啲似，因为佢都有啲特点嘅。佢话呢一类人咧，通常就系充满活力啦、外向啦、乐观啦、雄心勃勃啦。嗱，睇下你翻咁早，放咗工之后仲可以去跑山嘅咧。你一定是充满活力和外向的， 但我争雄心勃勃哥难、啊 哎、可能你自己未发现到啫。嗱，呢种模式咧，仲要在童年的时候就开始噶啦。 吓，童年 系啦，咁遗传基因咧，可能都是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即系可能你爸爸或者你妈妈都是呢一类人嚟嘅，瞓得少啦，觉得唔需要瞓咁多啦，哎，好嘥时间啊。 诶，我妈真系、啊，我妈神吉咁就起身噶咯，四点几，唔知点解又唔使翻工。 咁你要研究下到底佢係瞓唔著啊，定抑或是係佢真係我唔需要瞓咁多，我想早啲起身，譬如淋下花啊、晨下運啊咁樣。 係啊，佢就係咪起身淋下花，做下自己嘢，執下嘢，邊咁多嘢執啊？成日同佢講瞓晏啲啦。 嗱，咁不過可能呢個真係性格使然啦、啊。 係。 但係講到最尾，即係你講到哇，咁呢啲人咪多咗時間湧變上，因為佢將瞓覺嘅時間攞咗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可能每一日多咗四。 不过呢就未有数据反映到这班小睡精英是不是在社会上得到更高的成就的、所以看到这句的时候呢我都很放心就睡多两个钟 不是那个关键位在哪呢就是那些小睡精英例如我是小睡精英我未必是想一个喂我不是要一个大富大贵我不是一个超级高成在社会上有一个很高地位的我反而呢就想利用我自己那些小睡了的时间呢做好我自己的生活，咁我就已经觉得开心。所以呢样嘢就未必可以喺嗰个叫做咩财富啊、社会地位嗰度咧反映到出嚟啦。 哦，冇所谓啦。嗱，人各有志，你就少睡，瞓少啲。 你又多睡， 就去少睡多一阵。 即系头见变咗学睡喎、啊，你而家系得翻吓十零分钟瞓嘅就话俾你听啊，转头翻嚟噶啦。 转头见。 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DSE 小 貼士，为了令到自己朝早唔好咁赶时间，建议你都系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系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系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希望咧各位 DSE 嘅考生都系嘅，即系前一日嘅夜晚咧就已经执好晒你自己嘅袋啦，准备晒你自己嘅一个嘅叫包包，然后咧就可以咧一起身嘅时候咧就唔使好急啦，咁啊可以咧就拎住自己嘅袋出门口，咁咧又唔使惊话，因为我赶啦而执漏嘢，呢、这个方法咧万事万灵。其实就算我而家做紧嘢都系一样嘅，即系大家都知啦。翻咁早嘅时候咧，我都系夜晚一定咧要执晒所有嘅嘢，自己个袋啦，或者有关节目嘅嘢啦，咁我放心晒啦，跟住先去瞓觉。起身嘅时候咧，就净系处理好自己嘅仪容啊，就已经可以出门口啦，几爽。朝头早一赶咧，由我细个开始学习咧，就系翻学嘅时候，朝头早先执书包咧，次次都执漏。次次都是搞到被老师或者被阿妈闹，为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呢，由那时开始就已经养成了一个就是夜晚已经执好袋的习惯。好了，揭下晨光百科先，今天跟大家看看，喂，洗头我是日日都洗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啦。不同民族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些可能会觉得，喂，例如可能某些欧洲国家的，他们觉得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有乜所谓啊？咁样，仲要问翻我哋有乜所谓啊？你使乜洗咁密啊？所以咧就话各处乡村就各处嚟，不过洗头水咧啊，除咗香味同埋呢一个叫做质感之外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特别嘅要求咧吓？洗头水咧啊，一般嚟讲咧，你挤咗之后喺只手啦，喺个头嗰度搓搓搓搓搓啦，都会搓到咧成头都系泡泡嘅。 我自己咧就觉得咧，洗头嘅泡泡多嘅时候咧，先唔好谂佢干唔干净，反而系一种咧心理上嘅治愈，好似觉得咧啊啲泡泡真系带走咗啲污糟咁样嘅感觉，系你会唔会又有同样嘅感觉呢？叫做咧冇泡泡嘅洗头水其实都唔系新嘢噶啦。咁啊，好多人咧，其实去洗头嘅去买洗头水嘅时候咧，都会睇下咧有冇一种啊叫做 SLS， 即系化学起泡剂。嗱，呢种 SLS 冇错，我哋洗头水入边咧好多时都会有嘅。咁啊，目的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啲嘅清洁剂咧一路捽嘅时候就一路起咗嗰啲泡泡。但系实际上啊，呢一种叫做起泡剂对头发有冇一啲嘅好处嘅咧？无添加嘅呢一类型叫做起泡剂嘅产品咧，又系咪好嘅咧？咁样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洗头水我哋最终啊，希望咧就系彻底啊清除油脂啦、污垢啦。虽然好多人咧都话到用一啲叫做冇泡嘅洗头水咧，其实都系一样干净噶。咁但系亦都有专家分析就话到，喂，其实真系可能好似大部分人、平凡人，好似我一样，我都系平凡人。那个泡泡咧，我哋明知道啊，佢系冇乜特别嘅作用，但系心理上仍然咧会建构出一种好似干净嘅感觉。如果咧冇用过啲泡泡嘅话咧，硬系觉得啲头发洗完之后咧，感觉好似比较像鞋。其实咧，啲头发鞋可能系因为洗完之后冇用护发素嘅啫，都唔需要太过心急啊吓。嗱，含有呢啲叫做泡泡起泡剂嘅洗头水啦，啊，当中如果残留咗一层喺我哋皮肤嗰度嘅话咧，其实系有机会咧阻塞我哋毛孔呼吸噶，所以就算你洗嘅时候咧，你用呢一个泡泡洗，啊，觉得洗得好干净喎，系嘅，佢系可以将你嘅头发嘅污垢咧洗干净嘅，但系并不是系因为嗰啲起泡剂嘅原因，咁啊相反，如果你洗完之后觉得鞋湿湿嘅话咧，咁你可以加翻啲护发素啦，系咪？洗头水应该避免就直接搽在我哋嘅头皮上面，应该咧喺个手嗰度捽捽捽捽捽到咧差不多起泡的时候咧，先至去到放在我哋嘅头上面嗰度咧，就帮个头按摩。咁啊，头发健康与否咧，其实关键喺我哋嘅头皮嗰度，所以洗头嘅时候咧，就应该更加着重系按摩，而唔系咁啊刮刮烂个头皮。温度都好紧要噶，过高嘅水温咧都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嘅头皮咧产生过多嘅油脂，越洗咧，哎呀！就越难洗，而且仲会损害我哋嘅头发嘅发根添。记住啦，洗头嘅时候要轻轻按摩，千祈唔好就谂住用指甲系咁去到捽。而且洗头嘅时候咧，应该用水咧清洗我哋嘅叫做洗头水啦，洗到佢干净。如果冲得唔干净嘅话咧，呢啲嘅残留化合物啊，好容易就会影响我哋皮肤嘅头皮，出现一啲过敏嘅情况噶啦。所以咧，大家都要记住。洗头咧，那个起泡剂咧，并唔系我哋首选，有几多泡咧都唔系关键，反而咧系自己睇下嗰啲成分系咪真系洗得干净，同埋咧啱唔啱自己个香味咯。 忐忑的旅程，几多不对劲。不小心跌倒，即使不见到身边的美图，珍惜的友情，不带着同情，心中的眼睛，即出光如夜，我照样全程。理想的人生再看从那一种过渡，踢走着外影着困难也不敢懊恼。 总拼命远 珍惜，天生的信心，起身不会等，只会向前行。理想的人生再看重那一种角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 做与爱同在，晨光都与你同在。嚟到朝早六点五十一分，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记得要 check 清楚自己的电子设备有冇电啊，计数机到底有冇电，收音机到底有冇电呢？记得唔好悭啊，换粒新嘅电先至入考场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哇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打通咗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 既然咧 叫你做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有啲嘢真系要揾你帮帮手。哇，唔得啊！最近咧开始失眠啊，失眠咧，我觉得好似好容易影响我嗰个快乐指数，因为唔够精神咧，你做嘢又好似事倍功半咁啊，打咗个折扣。有冇办法咧？令到我自己可以瞓觉瞓得好啲，瞓觉瞓得好啲又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个人开心啲？失眠系又系咪等于唔开心嘅咧？吓 ，Circle， 或者我又咁样去睇啦。当我哋瞓得唔好咧，系好自然影响心情嘅。当即系我有时同啲朋友讲起就话你近排点啊，都会第一样嘢关心就系如果佢麻麻地嘅时候，咁瞓得好唔好啊？呢个问题咧，我必问嘅。因为咧，当佢答好同唔好咧，你又可以了解到呢個人嗰個狀況咧，係咪真係去到咩嘢 level 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唔知小白有冇試過啦。咁我自己都有試過，就話瞓得唔太好。簡單就可能歸納係，係會唔會係同情緒有關嘅去講啦？咁會唔會去留意一下？以前細個最常就係考試前一晚係瞓唔著嘅。你明知自己係需要瞓覺，但係因為太緊張， 係啦。 又或者可能太狂瞓，聽日有一啲好緊要嘅嘢做，例如以前細個咧去旅行之前嗰晚咧係會瞓唔著嘅， 太興奮。 大個第二日飛咧都會瞓唔著，因為驚自己唔知醒有班機。你都係真係有啲好重要嘅嘢做啊嘛，係咪？咁係去研究一下自己乜嘢嘅原因咧？嗱，咁但係咧，首先我哋點樣去理解失眠呢一樣嘢咧？嗱，好簡單啦，我哋試下有四個題目去問一下自己先啦。 好啊， 第一咧就係你有冇超過即入？想準備入睡的時候咧，會超過半個鐘頭咧都不能夠入睡嘅。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啦，會唔會突然間醒咗之後咧，會超過半個鐘都瞓唔翻嘅？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話，會唔會較預期啊？即係我本身想八點鐘起身嘅，啊點知五點鐘彈醒咗，會唔會較預期早咗起身咧？ 起碼一個鐘頭，會唔會呢啲嘅頭先四點咧，就係每星期嘅都出現兩次或者以上啦，並且持續一個月，我哋先至叫做失眠嘅。 咁即係 偶有突然間醒咗。可能是想去廁所咁樣，咁又唔係咪我係咪失眠啊？咁我又唔會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參考啦，就是會唔會我都有呢啲情況咧？咁另外咧，我想今日咧都分享一個嘅 term 就叫做睡眠衞生咧，都可以提醒我哋咧去關注翻瞓覺睡眠質素係緊要嘅。咁有幾點我想分享一下嘅喎。咁第一咧，點樣為之即係我哋手衞生成都講啦，點樣可以建立一個睡眠嘅衞生咧？第一就係話你做運動，小朋友做運動啊嘛。我都成日提醒嘅，就係話唔好臨瞓前咧太近去做運動， 同埋啲肉咧都仲係好似喺度喐緊咁樣啊，係 啊，咁所以咧，當我哋講建立一啲即係睡眠衞生嘅時候咧，第一。你首先安排好你的運動時間，最好咧就可能喺朝頭早啦，或者晏晝嘅時間，就喺瞓覺之前咧都不適宜啦。第二啦，有時即係我都自然咧就收工夜嘅時候啦，你會唔會宵夜啦？宵夜咧就算食少少嘢咧，都不宜太飽啦。水分飲嘢亦都唔太多，即係你食得太飽係會影響你入睡嘅喎。咁第三咧就係話咖啡因啦，你要好好去即係叫做安排一下，唔好攝取太多 嗰啲咖啡啊、濃茶啊，就唔好嚇飲咁多啦。嗰啲 時候仲有啲汽水其實都有咖啡因嘅，可能你要睇一睇啲食物標籤啦。有陣時可能冇留意嘅啫，乜杯咖啡我飲茶，再飲其他嘢，我都唔係飲咗好多咖啡啫。但係原來你咧總共攝取嗰個咖啡因可能好多，或者超標㗎啦。咁第四咧就係話飲一啲有助眠嘅飲品啦，例如一啲熱嘅飲品啦、熱奶啦。酒咧就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所以建立一個好嘅衞生就係、是有啲人即係有啲冇唔會飲酒而入睡嘛。咁呢個唔係嘅，係啦，咁就所以你飲揀一啲有幫助到瞓覺嘅啦。咁咧跟住啦，仲有三個嘅喎，就係直接張牀係好緊要啦。有冇研究一下自己張牀好唔好？其實係影響自己瞓覺嘅其中一個元兇咧，可能張牀褥啊咁樣啦，張牀要舒服嘅。最後咧就係、是、留意一下有冇噪音啦，即盡量令個成空間調翻轉講即係寧靜啦，減少噪音會唔會？其實我開窗或者出邊好嘈嘅。我會聽要聽住啲聲嘅聲音嘅，或者會唔會成日慣咗開住電視，有啲聲音喺度影響咗自己瞓覺？我都試過㗎，以為咁樣瞓得好啲啦，其實半夜會砸醒，因為我仲聽緊嗰啲 係啊，個腦不斷喺度聽緊啲聲音啊，同埋我自己咧仲會因為唔夠黑咧，會令到自己瞓得冇咁好。我係要嗰啲好黑嘅環境先得㗎。 我贊成，即係有啲人對光敏感啊。當然有啲人係要著燈先瞓覺，每個人有唔同嘅習慣。但係頭先小白講，當你即係都意識到自己其實對光比較敏鋭一啲咧，尤其是咧，即係我聽過有啲研究咧，譬如一啲好高運動量嘅運動員啊，佢哋咧其實係已經係好做好多運動，頭先講喺一個亢奮狀態啦，佢咧會特別對光咧都會容易啲影響到佢瞓覺嘅喎，所以係要。去一個好黑嘅環境先瞓得著嘅。如果你係呢種人嘅話咧，咁你就要幫自己設計一下你嘅睡房啦。會唔會喺一啲窗簾啊嗰度去着手去打電一下咯？所以建立一個原來睡眠嘅衞生咧，都係其中幫助自己睡眠質素有改善嘅一個概念嚟嘅。 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聽下呢啲資料啊，咁啊，睇下自己有啲咩問題啊，參考完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嘅？咁啊，可以 tune 翻正佢，咁啊，大家有覺好瞓啦。好， 係啊， 唔該曬 Cycle。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該曬 Circle 啊嚇，咁啊的而且確咧，運動啊非常之緊要嘅。喂，揭下嘅時候咧，又見到咧，咁啊有啲專家就分析喎，啊如果一個人嘅運動嘅細胞係點樣咧？有啲咩同父母有啲咩關係啦？研究發現，原來父母飲食同埋運動嘅習慣咧，係會影響下一代嘅。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啦？咁啊話到咧，父母都係子女嘅榜樣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啦，美國方面嘅大學亦都證實啊，如果父母注意健康飲食、多做運動嘅話咧，子女先天嚟講咧，擁有較好嘅健康基因嘅。研究翻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啊，佢哋咧即係如果係成日掛住食嘢嘅，大飲大食嘅咁樣嘅話咧，子女咧出世之後咧，都比較上容易咧就忽略健康嘅重要性。

哇，喺就嚟落雨咯，走定先咁样。 系啊， 唔使湿身啊嘛。 所以呢啲嘅变更，我觉得唔错，有进步啊。当然啦，咁啊讲翻隧道嘅情况先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啦，都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嗯，哦，冇啦。 诶，系啦，系啦， 咁就出边交通都非常 暂时系啊， 哦、 天雨路滑就差啲嘅，咁而家阳光普照咧，暂时就好啲嘅，咁啊希望继续好落去啦，唔好有啲意外啊嗰啲咁嘅嘢影响啦，最唔想听到嘅、 啊。可以令到啲考生咧今日心情好啊，放松咗啊，考试又考得好啊，更加好添啦，系、咪？ 不过我相信啲考生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嘅，有首歌咁唱啊嘛。 香港落雪我怕， 哎，有少难讲嘅天气嘅嘢，天气不似预期啊嘛，你点知会唔会落啊？ 系嘅，系嘅，系嘅。系 我想讲啊，小白，早前咧，我哋咪喺节目度讲过嘅，将军澳隧道咧出九龙嗰转车站咧，睇翻啲报道咧，就系、有啲区议员就话啦，担心一拖再拖啊嘛。咁本来咧就系咧出九龙嗰转车站咧，就系计划喺2019年尾咧就开始启用嘅。2019年 ，已经2021啦啊！ 系啊，好彩啊，终于喺2021年嘅5月1日咧就启用咗。 哦，已经启用咗啦。 系啊，唔错啊嗱，5月1日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嗰个转车站咧就已经启用咗啦。咁点样咧？佢嘅转车站咧就有30条嘅巴士线。 哇， 几好噶。系咯，30条巴士线当中咧就包括15条全日服务，4条咧就只系凌晨时段服务，同埋11条咧就只系繁忙时段服务嘅巴士。你知啦，而家有啲巴士咧。就淨係凌晨開，有啲係淨係繁忙時間開 啊，咁、 所以大家搭咩巴士線都要留意咯。咁都唔錯，有成30条，方便好多噶。 係咯，即係成日都話喂，將軍澳啲交通可能太過依賴港鐵啊，因為個隧道咧就成日都係又塞車，又或者選擇唔多咁樣。咁、如果多咗呢啲嘅巴士，譬如駕駛人士又覺得喂佢方便咗，咁我都可以轉翻坐呢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咁就代表車即係馬路上面嘅車流量就少咗啦。 你講啦， 咁啊塞車機會又少咗啦。 係啦，起碼路面就少啲車。车啦，咁当然会畅通好多啦。 系，都几好啊！啲屯门啊，或者系譬如城门隧道嗰个转车站啊，将军澳呢一个啊，都系几好啊！即系令到大家转车嘅时候咧，好方便。我见到车就上一上去先， 系啊， 去咗个转车站先。 好多人用噶， 好多人用 啊，好多。 系啊，咁啊都搭得几舒服噶。希望咧可以再有多啲呢类型咁样嘅即系利民嘅措施咁啊最好啦吓。 哦，你即系想开多啲隧道啊？咁都好嘅。 最紧要大家四通八达咧， 大家开心最紧要。 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 ，O 神喺咩度？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出边系咪真系阳光普照啊？而家 哇，好好天咁、蓝天白云都出晒嚟啦，完全冇雨粉啦，能见度亦都相当高、因为可能咧，琴日就将嗰啲即系空气粒子都落晒落地下啦，咁所以今日天朗气清，心情要好啊吓，咁啊吸啖空气都清新啲啊， 正啊！ 到星期三嘅早上啦，这个礼拜过咗一半啦，咁啊嚟到星期三有个好天气咧，都希望帮大家可能打打气，提振一下。整个情绪整个心情啦同你讲啊喂返埋今日工啊跟住呢都两日就去到礼拜六日啦可以呢唞唞啊休息下啦舒服下啦咁样。咁见到今日头先你同我 Didi 讲呢话路路畅通咁都系嘅。嗱记得琴日呢天气麻麻地嘅时候呢、就应该塞车都几严重下。但今日呢就完全呢哦阳光普照天气呢就非常好啦令到大家呢可能驾驶嘅心情呢都揸得好啲啊冇咁。冇咁觉得，唉，又落雨， 同埋容易互相礼让咗嘛，系咪？ 系啦，心情好啊。今日就即系叫做会路路畅通一啲啦，可能因为即系心情都好影响啊，天气好影响心情，咁啊有机会都今日都笑下啦，多啲微笑啦，对下人讲下早晨啦啊，因为。即系天气好嘅时候咧，或者唔使咁多嘢顾啊嘛。你天气差咧，又要谂下把遮摆喺边啊，又迟咗出门口啊，跟住咧出门口又要开遮闩遮啊，又惊揼湿呢个，又惊嗰啲雨水整到边个。但系咧，如果天气好咧，完全唔需要惊啊。你出门口咪出门口咯，出门口同你楼下个看更啊、保安姐姐 讲声 good morning 啊， 系啊，早过佢讲，哦，可能佢都有啲诧异啊。佢都我讲先㗎嘛哦今日俾你抢先讲咗。 咁啊，唔知系咪都有呢一个情况啦？系啊，咁啊 ，keep 住好心情啦。咁啊，详细嘅天气交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阿 O。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咁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0度嘅，吹微风。展望啊，咁啊，本周后期以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哦炎热咯。不过局部地区咧又有骤雨嘅，咁啊，始终。雨季啊嘛，系咪？寻日咧都行雷啊，又闪电啦，春雷啊吓，都嚟咗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咁啊，吸啖新鲜空气，又可以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我知啊，我有留意到啊，今日系立夏。 系啦，立夏咩意思啊？知唔知啊？ 系咪即系话夏天嘅开始啊？ 冇错啦，就系夏天嘅开始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夏天个养生保健咧，要留意啲乜嘢咯？ 嗯，好啊，好啊。 嗱，我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会分咗几样嘢嘅。春夏秋冬咧，分别有啲唔同噶。譬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嚟讲咧，就喺一年里面咧最炎热嘅季节啦，咁所以咧代表咧阳气咧升发咧最旺盛啦，最热啦，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就要配合翻咧呢一个天时啦、夏长啦，所以我哋喺飲食啦，我哋喺生活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噶噃。不如我哋从衣食住行里面，我哋容易去讨论下啦，好嘛？ 嗯，好啊。嗱，等我估下先。衣咧着短袖衫啊，或者系啲比较通风嘅衫，应该冇错啦啩？ 冇错。嗱，好夏天嚟讲咧，大家都觉得好热啦，咁啊，梗系着啲短袖衫啊、短裤啊，或者咧系甚至啲女仔会着啲背心啊、短裙啊咁，理论上咧就好啱嘅。咁但系咧就唔系太适合香港嘅环境啊，因为香港有冷气嘅。咁所以咧喺出边咧就可能30几度好热，但入到商场有冷气地方，突然间咧去到20几度啊。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咧，最好着衫咧，最好及膝遮一遮个膝头哥。咁如果咧出街，如果再带少少薄嘅外套，或者女仔方便啲带条薄嘅丝巾，因为突然间咧由好热嘅环境入到好冻嘅冷气地方咧，嗰啲寒气就入嚟噶咯。咁而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唔系好觉嘅。通常咧就喺冬天嘅时候就会发现啲寒气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哋喺夏天就要预防一下啦。 同埋可能系成个夏天储埋咧，成日都开冷气啊，咁啊索埋咧，冬天就可能会周身唔舒服啦。 冇错啦，就喺秋天尾或者冬天就会发作噶啦呢啲病。 讲下食方面啦，夏天咧大家都中意食啲生冷嘢啊，或者系饮冻嘢，就算连咧水果咧都中意雪冻食。其实咁样又得唔得咧？ 嗱喺夏天嚟讲咧，头先我哋讲啦，阳气比较咧向外扩散啊，咁所以喺我哋身体嚟讲咧，中央部分咧就阳气比较少啲。嗱，大家谂下啦，我哋几时胃口会多啲啊？夏天多啲定系冬天多啲啊？ 冬天多啲啦。 系啦，嗱，冬天你会食呢个嘢多少少噶。 系。 如果你话好多肉啊，或者食大量嘅食物，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冬天胃口会好少少，食嘢就会多啲。 系。 咁咧呢个时间咧，因为我哋咧嗰个。在冬天的时间阳气比较聚在中间，外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我们阳气聚在中间，脾胃的位置它的激发力就会强一点 了。 但反而呢夏天来讲阳气就是往外扩散，即是在表面多一点，而中间就比较急一点少一点，所以呢我们的激发力就弱一点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去喝冻东西，哇，有啲冻饮啦，又或者食雪糕啊，啲生冷嘢嘅时候就比较容易伤脾胃啦。咁所以咧，夏天咧最容易出现咧就系肚屙。 哎呀， 食完呢啲冻嘢之后就会肚屙啦，肚痛啦咁样。系啊，尤其女仔啊，嚟 M 之前都要少啲饮冻嘢添啊。 同埋如果长期咧一年四季都饮冻嘢咧，系咪其实对于自己嘅身体嗰个体质都好大损耗嘅咧？ 其实系噶，因为咧我哋身体嚟讲，而家大家好熟悉啦，我哋身体嗰个体温咧大约36至37度啦。你饮一杯冻嘢嘅时间。起码都我当你10度啦，有啲冰啊10度，咁入到我哋人体里面咧，身体咧就好似要煲滚翻嗰杯嘢，我哋先至可以吸收到入边嘅营养，咁咪嘥咗我哋能量，嘥咗我哋 energy 阳气咯。 所以如果要储翻啲阳气，你就唔好再饮冻嘢啦。 系啊，咁所以我哋唔系好多阳气噶嘛。如果咧我哋年轻嘅时候咧，一般咧我哋都会比较手脚暖啲嘅，但系去到年长，留意下啲长者，可能手脚都比较冻啦，因为阳气咧唔系好够啊。所以我哋咧想养生咧，我哋要好确保下我哋阳气。唔好立乱嘥咗佢啊！ 我而家听阿 Terry 咁样讲咧，我开始觉得咧饮冻嘢或者食生冷嘢咧，好 好似食緊炸弹咁啊，随时储埋，到时就爆啦。 嗱，我就觉得留下 quota 嘅，即系话咧呢啲始终都系好美味嘅食物咧。如果譬如喺一啲国事国节啦，或者系即系生日啊，有啲宴会啊，咁样食下都好。但系平日养生嘅最好少食啦， 即系偶尔一次啦，系咯，少食多滋味啦。 冇错啦。另外咧喺夏天嚟讲咧，最常见梗系开冷气啦。不过唔系夏天都开冷气噶啦，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唔好冻亲啦。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咧冷气嘅话咧，如果我哋可以尽量少开冷气，即系咧，因为夏天我哋要做嘅嘢就系要出汗啦，阳气最旺盛，我哋出多啲汗。其实咧，夏天就系我哋一年里面咧可以排毒嘅季节啦。因为当我哋出汗嘅时候咧，将我哋身体唔要嘅嘢系排出体外，皮肤咧系我哋最大一个器官咧去排垃圾嘅。其次就是咧大便同埋小便，大便小便大家好会留意，反而出汗大家少留意到啊。咁所以咧，我哋趁夏天咧，要做多啲咧一啲即系户外嘅运动啦，就出多啲汗啦。 我听你咁讲咧，女士们应该开心，因为去水肿嘅旺季原来应该系夏天、哦。 其实是的，可以晒下太阳，其实大家呢就不用怕晒黑的，因为正常身体健康晒黑了很快变白的。不过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啦，去遮遮戴太阳帽遮遮块面，但手脚呢都尽量晒一晒，出多些汗，这样出了汗呢，身体呢就自然会好很多，皮肤会靓好很多的。 咁我听你咁样讲呢，我即刻今个 weekend 都走去晒下太阳先。 是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就是要睡觉都要留意。黄帝内经都会提我哋呢睡觉呢要跟住呢嗰个太阳嘅，要夜卧早起。不过你唔好咁开心，唔好諗住可以夜瞓。只不过嘅意思呢就係话，因为喺夏天嚟讲呢，太阳比较迟落山，所以我哋可以稍微迟一迟去瞓咁解。咁而呢都要早起嘅意思系咩呢？因为太阳就早咗出嚟喇喎，咁所以我哋就要早啲起身啦。不过讲到尾呢，我哋都系跟随太阳嘅活动，我哋起码都十一点瞓啦，而早啲起身啦，咁就最好啦。 好啦，今朝早听阿 Terry 讲咗咁多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住呢一个夏季养生排毒之道，喺今个夏季咧都越嚟越 fit。 好，咁啊，记住同阳光玩游戏啊，今个夏天。 好啦，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再感受我吧。平论着正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大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态，好感证实全用晒。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态，好感证实全用。 啩， 整亲皇军。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神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啱啊！啲锡阿妈嘅话，日日都系母亲节啦。 系啊，咁啊，有份工要打好啊，就系做个孝顺仔、孝顺女咯。咁啊，讲开翻工咧，唔少公司咧都有啲上班嘅衣着要求嘅，以配合公司嘅形象啦。近日咧就有网民啊喺讨论区嗰度发帖，话公司嘅衣着咧通常都系咧 smart casual 啦。 系啊， 但系有一位咧零零后嘅新同事咧着咗一件咧夏威夷衫翻去上班， 好 relax 嗰个感觉。话时话， 其实都几正。 系咯 吓，如果真系可以啊，就俾咧公司嘅 HR 啦，即系人事部咧口头警告。咁就 佢系咩公司嚟噶？ 普通公司嚟噶啫，唔系啲创意媒体公司啦，即系可能系啲简单啲嗰啲文职啩。咁佢又冇真系列明边间公司。如果列明邊間公司就起底㗎啦， 佢有埋 HR， 即係起碼都唔係話嗰啲幾個人公司啊， 係唔係幾個人公司啊？幾個人公司冇 幾個人公司好 free flow 啊， 係啊， 你而得你著夏威夷嗰件，最緊要大家 happy 翻工翻得。 係啦，跟住咧啊，個討論位喺邊度咧？點樣先為之 smart casual 咧？小白你去點定義咧 smart casual？ 因為通常公司嘅指引就係話 都 smart casual 啦。 smart casual 睇睇睇睇。 系嘛？ 系啊，你今日系 smart casual 系咯。 但如果以上班族去形容咧，你个外套就唔可以系牛仔褛。 系啦，冇错啦，就要系西装褛啦。 系啦，咁就做到 smart casual 嘅效果。但女士嘅 smart casual 好难定义。 喂，女士嘅 smart casual 咧，我发觉香港都有几个派系。 系点啊？ 尖沙咀派系、 哦、 金钟派系、中环嘅派系， 有咩分别呢？根据你嘅 尖沙咀嗰个咧，佢系会系轻松少少嘅，可能佢哋嗰啲衫咧会系简单smart 嘅 ，OK， 咁呢个最简单啦。好啦，金钟嗰啲咧会多咗啲，譬如lace 花边啊，啲、颜色 花俏啲， 系啦，高贵嘅、不过你发觉佢走个路线咧又高档嘅，中环嗰啲咧 suit 啦， 行政人员， 冇错啦。有几个派系嘅， 可能真系小白都讲得好啱。咁我自己喺度谂翻，诶、都系，即系如果分翻几边唔同嘅上班族，不过男士就比较闷蛋啲啦，通常啲衫 系啊，稍一咁讲嘅，男士就简单啲咯。 系啊，但系稍一不慎你着咗夏威夷风翻去咧，就啊俾 HR 咧出 warning 咧，提警告你咯。咁都真系要睇下你系咩工种嘅、如果你系金融业务咁样。即係你去 咁啊，真係唔係咁好。 去咗間 Perfect Bank 嗰度，有個同事就突然間同你著夏威夷衫，你即刻諗住，哇，係咪諗住飛啊？但冇咁快有得飛字喎、啊，依家 check 又未係呢個攻擊嘅蝙蝠日喎。 係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網民就不同嘅留言，睇下啲觀點係點啦。有啲咧就贊成呢位同事嘅著法嘅，因為如果有一位同事咁樣著咧，你作為其他同事咧。除咗覺得哇啱唔啱噶之外咧，仲有一種幾放假嘅感覺。 係啊，呢個係嘅。 最緊要係 warning letter 出佢嗰度嘛，但你就可以感覺到 享受咗嗰個放假嗰樣嘢先。 呢個當然網民有陣時講嘢都好 mean 啊， 呢個就係其中一個 mean 啦。第二個咧就係、是、啊，其實有領嘅恤衫就已經係 smart casual 嚟噶咯。公司咧唔接受，不如直。接改 dressing code 啦，咁样直接要真系要打胎咯，咁你划一规准咯，好似学校嘅校服咁样咯。 咁而家富豪好多都话 都唔打胎噶啦，咁香港系大天使。但不過我覺得公司 呢個又太面嘅，我係覺得呢個係另一種面。 係啦，即係公司應該咧係出翻自己嗰個規格咁樣。嗱，你覺得 smart casual 你唔打胎嘅，咁你話俾人聽，我哋公司覺得 smart casual 係唔使打胎，大家可以 free 少少嘅。咁你都起碼有個樣板喺度啊，係咪先？ 啱啊，講得冇錯。尤其是今時今日咧，好多都係科技公司啊嘛。我上過一間咧喺鰂魚涌嘅科技公司咧，都有幾千尺嘅。規模啦，一上去啦，佢一入门口，你估下系乜嘢？除咗 reception 之后，有一张大台放住一啲嘢，系放住乜嘢咧？小白，你估下？ 放住嬲啊？ 唔系，系放住零食同埋饮品，好 relax 噶。你一入到去就系、是、吓，你间公司做咁多几咁多个亿生意，你第一时间张台系放住零食、糖啊、薯片。 佢令到啲員工翻得開心， 係啊，我啊 業績咪好咯， 做啊，即係我經過 visiting 就我都覺得哇， 係咯、啊，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喺呢間公司翻工正啊。 雖然都係薯片蝦條，但係個感覺好輕鬆噶嘛， 俾心機翻工噶嘛。 今日係五月五日，星期三，農曆三月廿四，適宜開始交易。 今日勇字當頭先。 投资不是投机、哦、今日记迁徙入宅 咁唔搬屋啦， 睇情况再讲啦。今日都是世界手部卫生日， 无论乜嘢时候，我都会注重手部清洁卫生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名菲佣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两人分别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同埋薄扶林道豪丰。政府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午夜十二点之后宣布两座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在这两座大厦的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检测将会在朝早九点之后开始，目标在今日内完成。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期望六月出访欧洲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这个是他的期望，正在安排。拜登上个月提出在第三国和普京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等的议题。拜登将会在下个月到英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然后转到布鲁塞尔和欧盟领袖会面，并参加北约峰会，将会是拜登担任总统之后的首次外访。奥地利和芬兰都说有兴趣主办美俄峰会。巴西南部一间托儿所发生持刀袭击案，三名幼童和两名职员死亡，疑犯被捕。事发在圣卡塔琳拿州一个有大约一万人口的城镇，一名十八岁青年当地星期二持刀闯入托儿所行凶，之后自残受重伤，送院之后情况危殆。疑凶并无刑事记录，暂时不清楚行凶动机。当局并没有公布遇害幼童的年龄。当地传媒报道，这间托儿所照顾六个月大至到两岁的幼童。圣卡塔琳拿州州长宣布为死者哀悼三日。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晋级欧联决赛，曼城在欧联四强次回合2比1击败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马列斯包办两个入球，两回合以4比1淘汰对手出局，决赛将会面对车路士或者皇家马德里的胜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亦都车多。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到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你如初。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 成为妈妈的 Jenny 当然对母亲节有很多感受啦，不过今次她没有偏心的。这首作品是送给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提醒大家对子女爱的初心。 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 作曲编曲监制黄安云，填词黄仲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余若希《只想你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点止三色咁简单？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87%。今早上问一下钟哥和阿欧，平时行街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会留意那些拍埋了边嗌緊交嘅情侣咧，定係你会特登视而不见？因为唉，人哋都搞緊啲咁严重嘅嘢啦，都唔好特登投以啲目光过去俾压力佢哋啦，咁咧。 经常都见过。 係，咁你会唔会真係望，即係会八下？ 望都唔敢望。 係啦，个扮见唔到系咪？暂唔知咁样。 真係暂唔知啊！你喺街嗰度啊嘛，你讲緊。 係啊。 你试过喺咩边一条街见过呢啲咁样嘅叫情侣对峙嘅情况啊？ 好多喎，有一条系特别多嘅咩？ 边度啊？啊， 有一条特别多嘅咩？ 最尴尬咧，我就曾经见过。如果你话喺啲暗巷，即系咩暗间，即系今日做咩词不达意？ 暗街窄巷。 暗街窄巷系，冇乜所谓啊。咁你哋两个两口子闹交，咪自己私下解决咯。我最怕咧， 旺角街頭。我曾經試過咧喺旺角彌敦道， 係 晏晝人來人往嘅時候，有一對情侶對峙 喺路中心， 直台路中心，唔係佢又唔係喺馬路，行人路中間。 係 咁跟住咧，佢又唔係兩個黐埋喺度鬧，或者兩個同埋一邊喺度拍埋牆咁樣鬧，一個企一邊，你即係佢企喺鋪頭前面， 嗯， 另一個當然就係近住即係馬路邊啦。好啦，咁如果你經過嘅時候，你一定要喺佢哋兩個中間穿過噶嘛，即、 哦、 係最尷尬。 我、哦、呢、這個就係隔空指罵啦，但隔咗幾多空咧？啱啱就係社交距離啊，大概嗰啲 啱啱好啊。咁嗰陣時都係未有疫情之前咧，當然係。咁啊行過嘅時候，好啦，如果你兩個鬧緊，鬧，還好啊。但係我嗰次見到咧，就係兩個喺度對峙緊嘅時候，兩個都唔出聲，但係就互啤嘅情況。 通常都係咁嘅，因為咧去到呢一啲位，突然之間嗌起交上嚟咧。你好似詞不達意，唔知係咪環境所影響咧？多數你見到嗰啲情侶咧，都係冇乜説話嘅。一係咧就兩個即係傾咗喺度咁樣，你眼望我眼啦，即係兩個都唔開心，揾唔到方法去解決啦。一係咧就有一啲身體嘅語言咁樣啦，即係你拉下我隻手啊，我拉下你隻手啊咁樣噶嘛。 但係嗰股氣場咧，直頭我即係冇辦法，因為我趕住行啊嘛，唯有即係硬住頭皮穿過去啊。行过中间嘅时候，真系 有力量啊！ 好似做个 X 光咁样嘅，中咗。 你有冇口啱啊？唔好意思，唔该谢谢， 笑又唔系，唔笑又唔系。 唔该谢你，细路仔唔识世界。 系啊， 我觉得闹交咧都冇咧前面咁叫做尴尬。即系如果你喺街角啊，或者喺街头前面嗰啲咧。麻麻地，始終都係東方人， 是是 是即係突然間有陣時前邊咧，即係譬如當又係旺角啦、彌敦道咁樣啦，前面突然間咧有對情侶啦，年輕同年長都可以㗎。有陣時我見到啲年長嗰啲都好打得火熱㗎， 情都濃。 我未見過一對長輩喺街度 有。 佢長輩可能未去到七八十歲嘅， 即係三十歲已經， 或者四五十歲咁樣啦，都會有嘅。 六七十啦，不如取其中間 係 啊。 唔 係我見到啲長輩通常都好浪漫地拖住手行嘅啫。 唔係啊，好激情㗎，有啲係啊，可能天口慶啩咁樣。 呢啲咁樣我就唔贊成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咁講落去，如果你見到一對外國人喺度前面，你覺得冇嘢喎。 唔係外國人，我自己都有啲尷尬， 即係直頭想睇埋。 係啊，又尷尬又睇嗰啲咧，即係細路仔嗰啲咧，攞隻手遮住，但係露出啲手指罅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前面都係覺得尷尬嘅。咁當然你話見到人哋鬧交，你都係覺得尷尬啫。即係你冇其他嘅情感可以湧現到啊，唔通你？帮佢呐喊助威咩？闹佢， 咁一个就唔出声啦，一个就仲话 O 讲前面啦， 啊、 另一种咧就系讲到喊，即系其中一方嗰啲，又系最烦， 系 即系我话喊喊乜嘢咧？ 但系你喊都系尴尬咯，即系作为一个第三人人称，你喺旁边行过，你都。点解咧？有事好好讲， 闩埋门先啊嘛！ 你唔系个当中嘅入边其中一员，我哋梗系讲得轻松啦。 系嘅，但系最尴尬唔系个女仔喊，我见过最尴尬系个男仔。 我都见过男仔喊咧，系我做男人咧，我都觉得，唉， 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 佢一定咧系发生咗一啲好伤痛嘅事。 冇笑， 阿钟哥，你呢啲创作人通常会即刻。有个 story board 有个 picture 喺度， 呢个男仔点解喊到 喺街头嗰度 咁凄厉？点解？你一定系佢一定系受伤害。 系啊， 佢会唔会系俾个女朋友俾顶帽佢戴下咁样啦？咁样又会有呢啲联想噶？ 天后庆咁样，我又冇谂到咁复杂，即系我纯粹可能好简单，从一个即系咪即系咁样讲好似好衰，从一个外观上去睇。咁啊，我见过一个咧，就一个好高大嘅威猛，我都觉得哇！ 威猛先生， 好 man 嘅男士啊，喺度喊紧。 系 咁，但系隔篱咧系一个比较身材娇小的色，但系体重有翻咁上下高度嘅人拥有嘅重量嘅小女子， 系 但系个男人喺度喊紧。 哦， 就系咁，你感觉上觉得换啦。 啊，咁样真系几衰嘅。 正所谓人唔伤心 就唔流 眼泪。 系啊，不过呢啲咧，我觉得即系细个好多人都会试过嘅，即系可能你年轻时候拍拖咧，你唔系好识得处理当下一啲嘅事情咧，你真系会喺条街嗰度咧立 馬就想處理咗佢，跟住個情緒到咧，你都冇乜點樣理即係邊街嗰啲人啊，咁就會自己睇翻轉頭咧，或者你做翻一個路人去望人哋嘅時候咧，先至知道，其實真係唔係幾好睇， 真係唔係幾好嘅， 係啦， 對即係就算啊，就算呢一個嘅拗撬完咗，當傾掂數算數。其實大家都會留低一條刺嘅，因為曾經你哋兩個之間嘅嘢咧，俾人哋知道 好 dramatic 啊嗰件事，即係可能你等到翻屋企先處理咧，你嗰度火又冇咁勁噶嘛， 或者即係行埋一邊咁樣處理咗佢啦。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根據一啲未官方統計過嘅數字咧，如果你喺街度曾經發生過呢啲咁樣叫做即係互啤事件啊，又或者係大家不爽嘅事件咧。八成咧，翻到去隔得冇耐都係散， 都係散，因為都控制唔到大家 的情緒，同埋你唔識得為對方諗啊。 嗯， 即係呢一個就係你今次唔識得為對方諗，你下一次都唔識噶啦。 同意嗱，所以今次咧，我講呢一單新聞咧。即唔係就佢啊嚇，但係咧都即係個處境都幾困難嘅咯。我相信要即係好翻啊，即係呢度傷痕咁咧就係喺台灣發生嘅，又係啦，即係你推得上新聞嘅都唔止係嗌下交咁簡單啦，係啦，咁啊俾人拍咗片，咁就有對情侶咧喺一個鋪頭出面咧就嗌交，咁有咩拗叫咧？咁啊嗰啲即係食花生嘅人，梗係又行近啲啊，扮路人啊咁樣聽下佢哋啲對話啦。原來咧嗰個女士咧。就想个男仔买嘢俾佢，就买化妆品，因为就企喺一间化妆品铺头嘅门口。 唔系太贵嘅，睇听落咁样。 两万蚊新台币，即系大概5000蚊港纸啦，系啦。咁啊，佢就都贵过5000蚊。 之前未问过，唔知 Barbie 同埋 Kitty 嗰啲名牌唇膏都系几百 几百蚊嘅咋？ 咁可能佢买十支咧， 唔系 买十支，跟住咧 几千蚊， 跟住咧攞出去再卖咯。 佢嘅对话系咁嘅，系一组啊。即 系 一 set 啊，系啊，一 set 即系可能精华素啊、面霜啊、面膜啊、噼里啪啦加埋咧，原来呢一 set 嘢咧要5000蚊，即系5000蚊港纸啊，系啊，咁跟住咧呢个女士咧就即系期间咧就问佢男朋友攞几我两万咁样，就俾20000蚊我啦，咁样，佢话听日咧你要买一组俾我，唔系你唔好搵我啦，咁样，即系开始咧有一啲威胁性嘅说话啦，你唔买我就 no， 你唔好搵我。咁然之后咧，个男朋友咧反驳咯，即系佢觉得好无理啦呢件事。我冇咁多钱啊，佢就话平时啲钱都俾晒你啦，你而家仲喺度嘈我咁样，哇！ 咁就可能真系俾晒， 系火上加油。佢可能 佢咁样讲得出， 可能你真系攞唔出，系咪攞唔出钱？好啦，个女方咧就继续咯，你攞唔出钱，听日你问人借钱都要买俾我，哇！去到咁尽， 有冇想睇？ 嗯， 系啦，我知道网民最 关个样事啊， 关事你的样貌如何，你的财富也如何。 你嗰个样靓啲咧，就5000抵啊，即系抵俾咁样，唔系噶嘛。 因为佢本身靓嚟讲咧，即系要保养噶嘛，而保养应该用几千银去保养。 嗱，呢个我有个心得嘅，真正嘅靓咧，唔使保养， 系发自内心嘅。 要保养咧，靓极有个谱啊。 嗱，你睇呢个人啦，自相矛盾，头先又喺度话个威猛先生搭住个圆润啲嘅，就叫佢换光。 我留咗手噶啦，我原先步步进逼。嗱，如果边个靓女女明星咧， 睇得出 你又得唔得咧？要俾嗱，如果呢个样 即 系女朋 友系嘛， 好似冯莹莹咁靓，咁你又俾唔俾啊？ 开嚟见我， 开嚟见你，未住啊？最需要推上报嗰下咧，就系原来初则口角就计移动冇，咁就系 边个动边个？ 钟哥最睇唔惯嘅就系，竟然系个女人喐手， 喐手先啊， 唔系个男人咧，其实冇还手嘅， 啱，翩翩君子 系啦。咁佢咧就因为讲唔到啊，买唔到嗰种化妆品啊，咁佢咧就起手咧就。掌掴个男生，咁个男生咧，你见佢头先都开始反驳啦，咁佢咧都唔系净系栋笃咁样企喺度俾佢打嘅，佢就闪，咁一闪咧，佢落空咧，佢又更加猛咯，个女士。 所以嗰个男士呢度咧就有少少蠢啦。 应该点咧？ 硬食。硬食嗰嘢，硬食嗰嘢咧，佢就做乜都得啦。 哦，即系以后就完全可以唔使理呢个人，系咪先？因为错在佢啊嘛。 当然啦， 但系唔食都错在 男人块面唔系我嚟打嘅，系我嚟锡嘅。 哦，男人再讲多次，我想写落 写低佢， 写落语录，剪低一对 中哥金句系嘛？ 男人块面唔系我嚟打嘅。 是我来锡的。 真的讲得很出色啊。真的令到今天倍感诗意 啊。 我有朋友呢即是临分手的时候男性啊即是被个女仔打了一巴咁不要说边个着边个不着啦。但女仔有 gel 夹。佢咧成塊面咧兩條痕咯，好似俾 Wolverine 啊，即係狼人。 狼人三條、啊，你嗰個兩條咋係嘛？ 咁使唔使攞把戒刀解埋第三條、啊？所以真係啊，都有一定嘅殺傷力㗎、啊。唔好話女人打男人啊，唔傷啊。 哇！佢連啊男生件衫咧都扯爛咗啊！嗱、啊、樣咧，因為即係私隱嘅問題咧，佢就打咗格嘅。但你可以睇下佢身形，從而咧推斷下佢個樣。咁網民咧其實同阿 O 嘅重點都一樣啦。看看样子先讲啦，即是黑色衫呢一个啊。咁跟住咧啲网民咧就好鬼衰啊！网民话咩啊？唔好买化妆品啊！減肥先啦、啊、咁樣。不過嗱，無論外形係點樣都好， 批評人哋外形 係啦，外形係點樣都好。 我形容俾聽眾聽啫，如果大家唔夠立體啊嘛，係咪先？ 外形係點樣都好，都唔應該咁樣動手啊嘛。 係嘅，係嘅， 黐線咩？喺條街度喎、 啊嗯。不過調翻轉頭諗。会不会就是他们两口子平时的生活的态度就是这样 即是这样沟通是吗 是的即是原来他们两个都是打那些 摔角的 是的 是的 MMA 的他们真的打 MMA 大的到现在都是打的他们惯了啊 在回擂台打嘛 是喎，即系应该周街打 喺街度打唔啱啊！ 你有冇即系狂舞派咁样？我去到边个就跳到边咯，即系我去到边个打到边个中意啊嘛！ 唔系，但我又冇见过甄子丹周街打人，所以应该唔系好成立啊！呢个跳舞可以周街跳，打人唔可以。 唔可以啊！ 通常咧喺街见到甄子丹都系得九个人啊，甄子丹惯咗一个打 十 个 啊嘛， 系十个人 讲得完全冇错。咁希望大家咧和气嘅心态 啊，冷静啲啊！ 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挖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尹谦啊，思念即地狱，有情绪系应该抒发出嚟嘅，不过千祈唔好动粗。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母親節啊，今個禮拜啦，有機會帶下屋企人出去咧遊山玩水都幾好。 嗯、當然啦， 係遊山玩水咧就 不過即係疫情期間咧，如果可以喺屋企就更好啦。 係啦，咁啊自己煮餐飯俾屋企人食啦。係啊，咁但係即係你話喂去到遊山玩水嘅話、嗯，去到一啲景點咧就唔好破壞，因為睇翻咧內地好多媒體咧就報道啊，喺過去咗幾日嘅呢個五一假期啦，咁啊好多嘅內地嘅民眾就周圍去玩啦，咁、因為內地嘅疫情都相對冇香港咁嚴重，而且都即係開始有經濟復甦嘅跡象啦、嗯。不過有一啲咧不文明嘅行為咧就出現咗，哇！其中一個景點咧，我估唔到啲人咧夠膽破壞啊。 譬如咧， 嗱，大家都知道啦，天下武功啊出乜嘢啊？ 少林啊， 少林 喺少林寺啊。 遊客摧毀少林寺嘅古碑喎、即係啲古代嘅石碑咁樣啦，同埋喺個竹林嗰度咧爬竹林咁樣， 即係以為自己係嗰啲咩卧虎藏龍咁樣喺竹林打鬥咁樣。 但係少林寺唔係有武僧嘅咩？ 嗯， 唔係啲武僧會出嚟維持秩序嘅咩？我細個 即係揸住啲竹咧，篤篤篤篤篤咁樣。 少林寺十八同人 係咯，有曬金粉嗰啲咁。 接凳都有翻張啩？ 會諗多咗啊？ 喂，真係冇喎！咁你睇到啦，即係而家根據咧內地官方媒體照片所見咧。有啲民眾爬咗上去竹頂嗰度啦，有黑字啦，雕刻啊喺啲樹喺啲竹林嗰度咧， 即係到此一遊嗰啲咁樣係咪？ 就係有呢一句啦。究竟到此一遊 有幾咁重要 咧？有幾咁需要刻喺一碌竹嗰度咧？ 唔係等於你而家唔好話喺國內啊，譬如你香港好多街特別海灘邊嗰啲石頭上邊，仍然都有好多人刻啲字喺度㗎。係 啊， 即 係 阿珍，我愛你。1975年4月6日嗰啲咁樣， 係啊，浩南， 係啦， 愛你到底，係 啊， 細細粒咁樣係咪？細細粒咁樣係咪？喂，仲有啊，呢個白頭到老啦，又有黑啦，一生一世都有黑嘅咁樣。咁啊，有啲咧，父母咧更加會教自己啲仔咧去爬嗰啲竹咯。咁啊，即係呢啲叫唔好大啊，教壞細啦。咁啊，呢啲竹林都算啦。嗱，竹呢家嘢咧都好粗生嘅，據我所知。咁啊，你冇咗一碌竹咧。都有另一碌竹，但系你搞到啲古物啊唔好啦。少林寺入面有一块500多年历史嘅古碑啊，亦都俾咧到访嘅孩子咧用指甲啊，用指甲去画画， 画佢先至系武僧， 系咯， 指甲 石碑用指甲去刻啊， 系啊，即系佢。你有陣時 即係刮刮刮 刮刮刮咯！ 我對上一次見到有人咁樣做咧，就係阿張無忌個阿爸咧，張翠山咧，就喺個懸崖上邊寫字 咁樣嘛，即係你內功深厚，你先可以寫到字啊嘛。估唔到哇，真係天下武功出出少林，連啲僆仔入咗去少林寺入邊 都好似好勁咁樣。 好嘢，好嘢。 不過即係公允啲講啊，你話相對以前咧，咁即係國內好多遊客們喺呢一個叫做不文明嘅行為裏邊咧。的而且確係多嘅，而家咧你話同以前比上嚟咧，又好公允咁樣講，係真係少咗嘅。但係可惜地又要公允咁樣講，仍然有。咁所以咧，真係要每一個人去任何地方，其實邊個國家嘅人都係真係要愛惜一下同埋愛錫一下當地任何東西，因為嗰啲地方唔係你嘅。 係啊，呢個亦都可以延伸多少少討論啦，就係外國咧有一啲景點啦。啊，早兩日都同鐘哥講，譬如紐西蘭咁樣啦，或者獨新西蘭啦，就係呢個即係真三國無雙嗰拍攝地點啊。咁啊問下導演啊，點解你會喺嗰度拍嘅？咁佢話：哇，嗰度咧地貌咧好天然，同埋咧就算再靚咧，即係一個主場景，譬如當年拍魔戒嗰個場景咧。佢冇喺門口咧凍個閘出嚟，跟住收你錢入去啊！咁你就可以自然咁樣保育得到。 但而家有啊，魔界嗰個變咗景點啦。 魔界 嗰個嗰啲哈比人住嗰度咧， 係咩 ？MI6 嗰個有冇變景點啊？ 嗰度我又唔知喎。 MI6 有一個位又係紐西蘭嗰度有機會嗱。不過唔緊要，就景點咧，就你都係一個半個變，都未至於個個變嘛。但你變咗景點之後咧，究竟係咪多咗人去破壞咧？而唔變景點啊？又有冇人去破壞呢？咁我呢個都有陣時喺度諗下嘅，即係你見香港有陣時其實求其一嚿石啫嘛，你上到山頂嗰度，啊嗰嚿石都可以烏哩彈刀咁樣喎，又塗鴉，唔塗鴉咧就寫字，唔寫字又有垃圾咁樣，即係究竟大家當唔當嗰嚿係嘢先？如果你唔當嗰嚿嘢係嘢咧？ 咁你就無謂千山萬水上去睇啊！你當嗰嚿嘢係嘢，你又要破壞佢，咁我諗唔明白啦。當中嘅 簡單嚟講就係、是，喂，唔係嗰嚿石係咪嘢啊？係嗰個人啊， 係咪人係嘛？ 嗰個人 係咪人？ 你係咪人嚟㗎？咁樣 外星生物嚟㗎？ 佢係唔當自己係嘢啊，所以佢先至要靠喺其他地方畫低一啲嘢、去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啊嘛。 唔係，同埋其實你而家又有相機又有剩咯，即係你去到一啲地方，你都可以影相留念啦。咁其實點解仲要即係留低痕跡呢？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好多嘢都係你唔去享受呢一樣嘢嘅時候，你去破壞佢咧，你只會失去呢一個嘅自由或者失去呢一個嘅權利咯。好多嘢都係嘅，即係譬如佢開放咗，咁大家覺得個地方好去嘅，咁去咯。咁當然啦，你開放咗嘅時候，一定即係人煙去即係稠密咗，咁一定會有破壞，即係損害嘅。但唔係話你人為嘅破壞啊嘛。咁所以你都會有保育嘅成分喺度啦，咁但系当你好多人去再做破坏嘅时候咧，你就会令到人哋谂，咁我好唔好加啲规矩落去咧？即系可能加啲围栏咯，即系哦，你行到咁近睇幅画啊嘛，你去摸佢啊嘛，咁咪喺两米、四米之前，跟住加个栏咯。咁其实大家都 最后都冇咗， 系啊，即系大家嘅一个利益冇咗啫嘛，就系、是、 你又用一个规管嘅方法，我都赞同啊，我用一个咧叫做咧叫做俾个建议你嘅方法，如果你下次去到一嚿石。或者去到一個景點，你好想塗鴉嘅，好想畫佢嘅，好簡單嘅啫。 點啊？ 其實科技嘅世代，嗱，當崔健同我一個景點，你先影一張相， 哦，用嗰 影完之後，我咪喺自己嘅圖片嗰度畫咯。你好似阿汪阿姐去踢人咁啫嘛，咪撩翻幾隻字。嗱，覺得崔健同係一個崔健同石，你咪喺下邊寫崔健同石，一生一世，啊，百年好合，永結同心等等。咁你咪喺自己张相嗰度写咯，啱啱啊？你想过手瘾啫嘛， 系啊， 过手瘾真系有好多方法嘅， 系啊， 何必要破坏咧？我哋文明人嚟噶嘛，啱唔啱啊？文明人梗系要用智能手机噶啦，系啊， 因为反正你整完之后都系想俾人睇啫，顺手铺埋上网，搞掂， 冇人知道究竟系真定还是假噶嘛， 系啊， 系啊，因为你涂鸦嗰啲都系喷得肉肉酸 嘅，国际生产疫苗嘅能力。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晋级欧联决赛。曼城在欧联四强次回合2比1击败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马列斯包办两个入球，两回合以4比1淘汰对手出局。决赛将会面对车路士或者是皇家马德里的胜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8， 日元 109.33，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3， 人民币 6.486，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202， 澳元对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6美元，卖出1779.8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西部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事故啦。接获运输处嘅通知啊，佢哋就话系交通事故，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啦，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碧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都係講咗我哋成幾個月咧，講個 range 咧都係喺個波幅裏面都係走唔出呢個框框。 嗯，咁啊可能指數就咁睇啦，但係個股咧，琴日有好多咧都繼續大成交啊，同埋咧比較聲勢澎湃一啲啊，包括咧琴日 Kitty 都有同 Kenny 講嘅航運股啦，咁啊咁啱講埋只中遠海控，哇！琴日犀利，升17%啊，即係過去兩日連續升咗17%，厲害厲害。咁啊，其他嗰啲中遠海發啊、中國外運啊、太平洋航運啊都升啦，咁啊係咪繼續睇好少少啊？呢個航運股板塊，嗯。 我諗航運股呢，即係我哋昨日都討論過啦，通常呢啲係周期性股份嚟嘅，即係又唔升啦，一升都好一段時間嘅，即係其實個特性就係咩呢，因為嗰個做一個船呢嗰、那個時間係好長，即係講緊可能係兩三年嘅時間先做到條船出嚟，咁變咗你唔可以一時三刻呢，就係、是、因為個運費升咗之後呢就增加供應嚟到滿足個需求㗎嘛，咁所以變咗就通常呢、那個運費指數方面呢都會升一段比較長時間，你睇嗰個 BDI 即係波羅的海港貨指數呢都係升咗好耐㗎，咁我哋同埋提嗰、那個即係中國集裝箱貨運指數方面咧，又係升咗一倍嘅，相較舊年嘅同期。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咧，就會係持續耐啲嘅。咁尤其是你見到而家嗰個概念配合埋就係重啟經濟啊，經濟復甦啊嘛。咁喺經濟復甦之餘，但係咧就都係嗰啲歐美嘅生產線又唔係完全嚟個恢復翻。咁所以個生產能力咧都係要靠翻呢個亞洲市場咯。咁就變咗一定要一個係運輸嗰個需求就會增加啦，做好啲貨，你又要運去歐美啦。咁跟住你係生產嗰、那個過程裏面亦都要即係進口啲大宗商品啦。咁所以形成咗呢個係就無論嗰個係運費同埋啲港口碼頭嘅吞吐量咧，都係有所上升咯。 嗯， 係。咁啊，想問問 Candy 最近咧有一個未經調查嘅研究指出咧，我哋聽得最多同埋講得最多有兩個字嘅、就係順豐啊，即係成日順豐咁樣嗱。顺丰房托咧就而家招股，咁入场费又5000多元啦，咁样有冇得谂咧？ 其实呢啲咧，嗱，佢最主要咧就系顺丰速递，大家都食啦，即系我相信香港朋友或者外地一定都会用过啦，或者俾人送嘢都可能会经顺丰送过嚟啦。咁大家都知道个速递公司，咁速递公司点解会有呢个物业咧？咁速递公司好明显就好多嘅呢啲系仓储嘅货仓啊。物流中轉站啊，等等嗰樣啊，咁呢啲就係同物業嘅相關嘅嘢嚟㗎啦。咁就房托嘅，咁大家都顧名思義最知道嘅房托就一定係領展㗎啦。咁其實基本上咧都係一個叫 risk 形式咧，就話大部分嘅收入即90%咧都係攞嚟派息嘅。咁所以派息當然個收入要穩定啦，穩定嘅話咧，其實一定就係睇下佢有冇租收啊嘛。咁就變咗咧，呢啲公司方面咧，就個特性就一定係咧 cash flow 好穩定。第二穩定得嚟嘅話咧，佢會派俾你，因為好多譬如收租股、收租股份，可能佢哋嗰個收入都好穩定嘅。不過咧，佢可以唔派俾你噶嘛，因為普通嘅上市公司，佢可以一蚊都唔派出嚟噶嘛。佢或者可能會有嘢收購，或者未來要發展，或者要減債，可能唔派嘅。咁但係咧，房托咧就規定一定要90%或以上咧，係要派翻出嚟俾投資者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當一個穩定收息之選嘅話咧，其實係 OK。同埋近排因為可能市況大家都比較謹慎啲啊，咁所以變咗呢啲現金流比較穩定啊、強嘅公司嘅話咧，係好翻啲嘅。我覺得係留得諗。 哦，係啊，係、啊。咦，中意喎，鐘哥係咪？ 係啊，睇到佢嘅眼神、啊。 但我冇擁有啊，冇持有。 唔係啊，你冇得持有，依家今日先招股，今日先招股。 希望你擁有啊！今日冇唔代表聽日冇。 聽日有啊！張家輝話齋啊。 喂，聽日有咩？聽日有北水喎、，Kenny。咁我諗今日係咪都可以部署下咧？即係嗱，咁當然要睇下啲數據先啦。咁就話咧，參考呢個瑞信港股通資金流嘅數據顯示啊，近呢一個月咧，北水淨流入最高嘅股份咧，依次序就有呢個騰訊啦、安踏啊、美團啊、小米港交所等等。咁如果喺呢啲北水外股當中，我哋係咪都可以即係睇下騰訊啊、小米呢一啲會唔會即係今日部署到咁？聽日北水嚟嘅時候咧，就即係有望即係個股價升翻上去咧咁啊 ，Kenny。 啊，反而我睇即係安踏喎，因為睇翻近排咧，安踏同埋李寧咧都係繼續強。咁你而家講緊呢個係五一黃金週嘛？五一黃金週嘅話咧，就一定即係購物嘅旺，即係內地購物嘅旺季啦。 同埋佢個消費節啊，好似係嘛？ 五購物節啊， 購物節啊，係啊， 上海。上海嘅五購物節，你知內地啦，好多 咩乜乜節個物節咧，就係睇錢去購物噶嘛，咁就好興噶嘛。咁嚟緊就唔購物節啦。咁所以變咗咧個重點咧，可能都會睇翻喺啲內需消費裏邊，而且上咧睇翻嗰個喺。清明就算清明咧，嗰、那個即係假期氣氛都好濃厚嘛。跟住就去到五一嘅話咧，就比清明更加厲害啦。咁就而本身安踏方面咧，因為之前亦都配咗股，股價跌咗落嚟嘅，咁所以相對李寧嚟講咧係比較落後啲。同埋你睇翻佢自己本身嗰個銷售啦，譬如好似安踏品牌嗰個銷售喺今年第一季咧係增長咗成4.5%嘅，如果 Villa 咧係增長成80%添。咁再加埋可以加到價嘛，即係而家你知。大家都買國產品牌啦，咁所以形成咗咧個價錢又有得上調啦，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價量齊升咯。咁我反而中意安踏喎。 但安踏啊唔係咁容易入場咧 ，Kenny。我都中意貴啲，最貴㗎啦，安踏差唔多接近最大成本操作嗰啲股份嚟㗎啦。 但係我覺得 Kenny 講得啱。 咦？睇嚟你有啲實力喎 ，Kitty。 我冇 十幾萬一手。轻松啊！ 唔系啊，头先比较紧李宁啊嘛，咁李宁嘅股价又真系争咁啲啊嘛，同佢嚟比，但系我又真系唔够胆再追上去，日日咁样破顶李宁，系咪先？ 系咪咁睇啊？ 咧，我就中意李宁嘅，其实而家李宁我都中意，不过李宁又升得仲更加激烈啊！咁如果你话讲嘅规模咧，其实系李宁系细过安踏有差唔多一半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讲品牌效应咧，品牌有潜力发展嘅话咧。就其實我睇好李寧嘅，因為咧安踏始終咧頭先講咧，佢最賣得係 Villa 雖然佢買咗翻嚟，但係都係外國品牌啊嘛，即係 Villa 呢啲即係我哋即係中學 係啊，仲著嘅靚仔啲籃球鞋，依家又嚟翻 Villa， 係咪仲要有防彈少年團代言咁樣係咪？ 就變咗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原創嘅國家品牌啊嘛，咁但係李寧就真係做到，同埋李寧咧。佢係做到唔單止係一啲運動功能性，佢直情係做到係fashion 時裝性啊嘛，咁人哋行巴黎時裝展嗰啲嚟噶嘛，咁變咗即係呢啲潮牌嘅嘢咧，潮牌嘅嘢就第一就好難取替啊，第二咧就係嗰個價值咧，即係你一件 T 恤佢如果係潮牌嘅，你賣1000蚊你都會買，咁但係 T 恤可以100蚊都有嘅，點解你唔買100蚊都件要買1000蚊咧？就因為佢潮牌啊嘛。 有个品牌效应啦，咁睇下股价系咪有得升啦。好啦，咁快速讲埋咧，大宗商品嘅需求激增，头先 Kenny 都有讲啦。咁有大行咧话库存咧只系够用3个礼拜，琴日咧所有啊嘅资源类股份咧都升好劲啊吓，咁有几只咧就直情升10几%啊吓，包括只紫金矿业啦，咁啲二三线重庆钢铁啊嗰啲18%升上去，即系江西铜咧都升8%啊吓，咁系咪大宗商品继续有得玩呢？ 系啊，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你睇翻咧，除咗我头先你讲啲铜啊嗰啲咧，其实连得下游少少嗰啲钢材啊，你睇翻中钢协咧，早两日都公布咗个库存咧，都系跌咗成10%噶，因为就啲跌矿石供应真系非常之紧张，同埋价钱都系好贵噶，咁铜就不在话下啦，咁所以形成咗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因为佢会连带成个产业链咧都受影响啊，即系。最由最上游咧個供應少同埋價錢貴，會影響到下游嘅，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要正視問題咯。但係呢個係都係難解決嘅，即係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就係話，譬如好似呢個巴西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就真係出唔到啲礦啊嘛，真係受到影響啊嘛。咁剛果又因為咧就債務問題，又要將啲資產國有化，咁又係減少咗供應啊嘛。咁所以變咗全球都好難一時三刻增加啲資源供應咯。 咁所以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究竟可唔可以做啲中長線嘅部署咧？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唔該曬，拜拜。 媽媽，母親節快樂！ 媽媽，我會幫手做家務。 媽媽，我會執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小白、中哥同埋 Kitty 啊，以往咧嗰个生果品牌嘅发布会咧，大家都好喜欢睇啊，因为咧一个好叻嘅演说技巧咧， 睇下乔帮主啦， 系啦，睇下乔帮主啦，睇下有啲咩哇好崭新。 外星人級嘅科技，但隨住咧阿喬光主離開咗我哋啦，去咗天家之後咧，咁依家咧生果品牌嘅產品咧，我又冇咁霹靂喎，或者冇咁大家趨之若鶩咁樣。嗱，佢最新嗰個發布會咧，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到咧？佢出咗個鎖匙扣，叫 AirTag 啊，係啊，我都有留意呢個。 哦，有啊， 係啊，你哋都有留意啦， 因為我都諗住入手嘅呢個。 你啊，嗱，我又想問下小白點解諗住諗？點解小白諗住入手？而我又諗住咧啊，有冇機會大家眾籌送一個俾崔傑彤？咁點解咧？嗱，我先問咗小白，點解你諗住入手 呢嚿嘢？好明顯係一嚿 GPS 嚟㗎。 咪先，阿白魚兔講究竟呢一個所謂嘅咩鎖匙扣有啲咩功能先？有啲咩功能？ 簡單啲嚟講咧，其他功能我唔理。佢有一個功能，我已經覺得係好啱我使啦，就係揾仔戲。 哦、 即系佢只要 谂住踢喺你个仔度啊， 系啊，踢喺个仔，踢我唔系踢佢，踢我个仔嗰度。 系 咁啊，佢去到边咧？咁我喺个电话度即刻揾到佢。 即系所谓踢嘅意思，即系将呢个锁匙嘅挂喺佢身上， 挂喺佢身上边， 你就可以揾到佢。 或者放喺个背囊啊，或者佢袋喺个裤袋嗰度啊，咁样。咁、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咧知道佢个位置喺边度。咁、我好似网上边我立过噶，唔知买咩，买四个又会再平啲，嗰啲我唔理啦。但 系即系家庭组合嚟啊，俾你。 因为我有谂过嘅嗱。大仔一个，细仔一个行得慢，我都追到佢啊，系咪？ 狗仔一个， 系啦，狗仔一个，我三个啫， 咪四个， 老婆一个， 老婆摆喺你身上边啊， 但系老婆嗰版本可能要买， 唔好即系我身上边先， 老婆嗰版本可能要买爱马仕嘅版本啊， 哦，有一个咁噶， 出咗一个系啊， 即系靓啲嘅， 梗系啦， 点分别咧个外貌？ 爱马仕咯， 名牌咯， 压咗一个，压咗一个 H 嘅英文字喺度咯，类似嗰啲嘢啦， 虚荣， 我都系咁认同， 我都系咁认同啊！ 呢啲叫做品牌效应， 系咧，女人讲嘢系 真系 认同 啊！ 咁跟住啲女性咪话俾你听，哎，有啲积木其实喺福荣街买都得啦， 系啊，咁你又要买嗰啲公仔，系咪先？ 反斗城买啊，嗰啲积木玩具咁样， 咪系咯。 咪系咯， 同噶嘛， 唔啱啦，类似系咁样。嗱，讲多少少佢嘅功能啦，就除咗揾人之外咧，仲可以帮你咧，话揾翻一啲失物嘅意思系，即系你有阵时会唔记得部手机摆边啊，或者唔记得抽锁匙摆边啊，或者车匙摆边啊咁样。咁你咧就最好楞埋呢一个叫做 AirTag 嘅嘢，咁咧佢就会发出声响噶啦，而且连接咗你个手机，就比较方便同埋容易咁样揾得到咯，系、啊。 真系唔知点样用，即系咁多样嘢，又电话又手表，跟住加个咁嘅 AirTag， 咁即系究竟点样啫？ 系啊，我都唔系好明嘅，所以咧要买一嚿翻嚟 试试佢啊， 俾崔杰同用一用先。因为喺我哋嘅世界入边咧，即系神光嘅世界，崔杰同比较容易漏嘢嘅， 系咩？ 比较容易， 因为我太多新外物喺侧边啊， 系啊，走噶。 唔系，但系咧呢一个咧，我好有感觉。点解咧？因为我好记得我大学嘅时候咧，做一个 project 就系讲一啲电子产品嘅广告啦。我读广告啊嘛，咁跟住咧，我 读广 告系啊。咁 知嘅咩？钟哥 唔知啊。 你冇诧异嘅感觉嘅？点解？我就系觉得你哋都冇乜听过。 系啊， 系 啊， 你有听过？ 佢哋佢话佢读过大学，我都唔诧异啦。 唔诧异系啊。人哋咁讲，你咁听。听得噶，我真系咧，写嗰个报告话，我想做一样咁样嘅嘢，因为我细个咧成日唔见啲锁匙啊，所以咧我自己嗰阵时一个好原始嘅方法咧，就扣劲多锁匙扣喺度，即系会响嘅，啷啷嘅，咁好大 更咁咯， 系啦，好大抽嘅，系啦， 我都系咁噶，我抽锁匙咧有好多条锁匙都系冇用噶， 系啊， 但我唔抌啊。因为我怕抌错啦，第一，第二咧， 你记唔记得嗰啲锁匙边条打边条噶？ 有啊，我有 贴翻啲 label 先得噶，你 就专登嘅，即系当你跌咗条跌咗抽锁匙之后咧，就算俾啲不法之徒执咗咧，佢试到门啦， 系啊，好攰啊， 系，我冇谂过呢一样嘢，但我抽锁匙入边有啲嘢，有啲锁匙系废噶， 但系我好怕如果真系俾个不法之徒执到阿 O 条锁匙啊 ，O 又喺度嘅话咧，就恐吓佢同佢，你快啲开。 然后我又揾唔到条啱嘅锁匙，恼羞成怒就话你玩大嘢咁样，即系究竟会唔会系咁？不过咧，你讲开咧，点样开门咧？依家咪好兴嗰啲指纹锁嘅， 系啊， 哇！我谂到即系可能睇啲恐怖片睇得多咧， 挟持住你系嘛？ 唔系，锯咗你只手出嚟， 唔系嗰啲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啫， 嗰啲恐怖啦啲。我好多朋友都用紧指纹锁嘅， 所以我都好惊嘅，所以我都系用翻锁匙。如果可以嘅话， 呢个就系最原始嘅方法咯。咁嗰阵时我就谂有冇一样嘢。是可以真的黏在那些我成日不见的东西那里然后找得回的。原来即这个世界是那时候是即好像、天马行空的东西、我还叫那个东西叫做 Lost and Found、跟着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见到有这样的东西、哇我觉得很厉害、所以 你可以试试黏在你的电话那里、不见了的时候试试用你的电话找回它那东西呢 不是但它本身有个这样的程式嘛。 喂你真的可以买、 我真的会我真的有想过买、 你这个概念呢现在成为一个真的产品。咁當然你話喂，咁都唔係崔健同發明，唉，我哋咁多嘢做，邊度發明到咁多嘢？ 我邊度識啊？講我識啫。 係咪真係蘋誒呢個生果咧執咗啊 Kitty 當係寫嗰個 proposal？ 應該係啦，有得諗喎。 肯定唔係啦，我諗到嘅嘢大把人應該諗到，只不過佢哋諗到點樣做咯。 係啊，點樣實現出嚟啦？而實現出嚟又唔太核突啦。 你諗嘅嘢我哋諗唔到㗎，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點解你諗啲咁嘅嘢嘅？ 即係我細個經歷過啲咩？ 哦，係喎，呢個幾好喎，你可以買一個送俾自己，或者 你頭先明明話你係夾錢送一個。告俾我，嗱，点解讲咗三分钟之后变咗我自己买嘅？ 因为点解咧？个 idea 系 from 你噶嘛，你自己亲手买咧，倍感。原先我哋真系谂住众筹送俾你噶。第一咧，我见到我啲partner 咧冇乜反应啊，你唔见 好冷淡啊！我都见 你唔见我讲完众筹之后，佢哋冇回应我咩？你试下突然间话，喂，我哋叫早餐，哦，好啊，好啊，佢哋会有回应啊嘛。我头先得唔到回应，系 因为叫早餐我哋有得食啊嘛。阿崔杰同唔见只关我咩事啫？ 哇！如果唔见咗啲 SD 卡都好大件事噶。 咁啊关我哋事， 成日话啲嘢调转头谂啊，点解大家唔谂下点样唔好唔记得？攞翻啲嘢而諗 啊！哇，呢個太難啦，太難啦！ 呢啲中哥啊，哲學冇計傾， 冇計傾我都覺得。 點樣可以留住啲錢，同埋點樣賺多啲錢翻嚟啊？ 人係有盲點噶嘛？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五月五日係一年嘅第12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40日。1978年5月5号，香港第一条快速公路连接屯门南地及荃湾柴湾角，亦是香港9号干线新界环回公路组成路段最长部分的屯门公路第一期正式通车。屯门自1973年发展成新市镇后，对外交通只依靠青山公路和渡轮。香港政府在1974年开始兴建屯门公路以解决交通问题。1983年屯门公路第二期亦正式通车。由于屯门公路起伏不断，弯位亦较多，容易发生意外。由1994年开始展开第一次改善工程。2015年12月完工。5月5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主动教导启发其他人，容易令人感觉爱管闲事，聚焦理论同埋实际思考，为人固执，不肯认错，对事物亦偏向先入为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长途旅程可不可以提供充足时间令你思考得更广阔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大型道路建设令我哋实际距离拉近，但系真正拉近距离嘅又系乜嘢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系都系一个祝福嚟嘅，即系喜欢你嘅粉丝咧都能够成为呢个富二代咁就好啦。咁好开心啦！我见到即系你一出咗第一首新歌《Good Time》嘅时候，你嗰个 MV 啊摆上去啊，我睇嗰啲报道咧就话100个钟头之内啊，就有唔知咩50万个点击啊，好劲喎！ 系啊，我都好开心嘅，即系对于呢个数字，因为话晒都算系。我的第一首作品啦，系啦，咁当然之前，因为之前曾经在 YouTube 度即都有拍过一些唔同的 cover 歌啊，有翻唱过啲歌，咁但是都未试过有咁好嘅成绩，所以系、 即系以往嘅纪录都冇咁劲嘅咁样， 所以今次好 surprise 啊，真系。 咁要多谢你公司嘅宣传团队啦，系 啦，同埋系咯，多谢好多谢 fans 啦。因为我见好多咧，有阵时我可能揿其他网上平台都会见到我嘅广告，其实佢哋又帮我好落力地落广告，同埋又帮我好落力地宣传。 即系而家你粉丝会主动帮你哋落埋广告宣传噶啦， 系啊，系好细心同埋好支持我。即俾咗支強心針，因為我好擔心嘅。其實，首歌未推出嘅時候，我都好擔心啊，究竟佢哋會唔會中意咧？係啦，同埋啊，造星都過咗咁耐啦，咁我仲會唔會佢哋仲會唔會注意到我咧？係呢啲都係我啲好有疑問，即係成日都會問自己、質疑自己。咁但係當出咗嚟之後，見到佢哋咁樣嘅反應，其實我係有支強心針，即点啊？ 系咁，我都好想问，其实你哋自己有啲咩感受啦？嗱，即系其实粉丝可能未必系成日接触到你啦，即或者即系同你有好近距离嘅接触，佢可能只系之前睇电视睇到你嘅表演，咁有时喺啲公开活动见到你，咁但系佢哋对你嘅爱咧，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係時間係沖唔淡嘅，然後佢哋都會好主動去做一啲即係覺得為你好嘅事情啦，幫你去宣傳啦，然後即係可能幫你去點擊啊，或者好總之好 support 你啦，做好多嘢。咁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咧？即係嗰啲可能係你未必認得佢，或者素未謀面，或者係即係點講咧？佢係默默支持緊你嘅。 係個感受其實點樣講呢？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我有陣時喺街度行過，有人就會拍拍膊頭，咦？你係咪 MC 啊？咁樣，我係啊係啊， 戴住口罩你都認得啊？ 係啊，我心諗我已經咁求其都認得出， 所以你冇得做衰嘢㗎啦，而家。 係啊，咁我就會覺得哇佢就會話啊，你加油啊！我有睇過你節目，有睇過你唱歌，你真係要俾心機。其實。淨係一對好簡單嘅祝福，我已經覺得又係令我要即係令我做好音樂或者做好自己上面更多咗，又多咗好多決心同埋，即係可能譬如我好懶啦，我起唔到身啊咁樣，但係一諗起，哎呀佢哋支持過我啊，佢哋叫我要加油，唔得我要排身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一路係 即 係 諗起個舉住個燈牌嘅時候，唔得啦，我要起身撐牙啦。係 啊，呢個係一個動力咯。 不過都幾奇妙，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哇，原來即係一啲同你本身都即係又冇乜特別關係啦，又。本身又唔係真係好認識嘅人，但可以即係為你做咁多嘢去支持你，令到即係俾咁多力量你咧，即係你都好想即係做翻啲嘢去到答謝翻佢哋啊嘛。係啊，所以呢一班富二代希望就即係一路可以 support 你啦。 係啊，我都希望我 keep 住落嚟，可以以我嘅作品又好，我嘅歌聲又好。 即係以前會覺得好孏噶嘛，成日咁樣講，我要多謝我嘅粉絲，我要唱一啲好歌去答謝佢哋。但係其實你又諗。如果唔系咁，我仲有啲咩方式可以多谢佢哋咧？咁样咁其实原来系真噶，系咪？ 真噶，真噶， 系啊！你而家终于感受到啦， 系啊，同埋唔好辜负到佢哋期望咯，系啊，即系尽量都俾自己保持住最佳嘅状态，喺咩时候都好，因为我都唔知几时会见到佢哋，但系最好就保持自己最好嘅状态， 即系化咗妆先出街，将个头先落街， 系啊，或者减肥啦，我最近要减肥。 你边度肥啊？ 唔系因为。對比起造星的時候我真的肥了很多。所以最近希望其中一個目標，即當然除了 做好作品、做音樂之外，都希望自己身形方面、外形方面可以更加好 啦。因為咩咧？因為你會賴個疫情令到你冇得出去做運動啊，定因為造星嗰時係特別辛苦？ 我都覺得係嘅，即造星的時候，因為運動量好大啦，同埋唔夠瞓啦，即係即個睡眠質素都唔係咁好。咁所以我覺得一路都。瘦，但系一旦一完咗啦，我就觉得好似系反弹咗，个身体唔适应咧、你点可以唔做运动，跟住就肥咗啦。 系，咁所以而家就要 keep 翻住，要好有规 率咯，係嘛？ 係啊，好辛苦噶。 嗯，不過我相信你身邊人都會鞭策你嘅，就係因為如果你真係肥得好膠關嘅話咧，其實好難減。即係你而家 aware 到少少嘅時候咧，你好即刻減減佢啦。如果唔係咧，你積累咗咧係一個無限 loop 嚟噶嘛。係，即係又辛苦啦，做運動又更加咁樣。喂，咁啊，之前咧其實喺你未出自己呢一首第一首嘅歌之前咧，你之前都有同阿 Jude 咧合唱嗰個十分錯噶嘛，亦都有拍到一個 MV 噶嘛。嗰個你同叫做師姐啦一齊合作，有啲咩感受咧？ 其實當時好 surprise 噶，因為突然之間有一日佢哋就問啊，你有冇興趣去試下參加？參加咧，係咧，總之就係、是、有冇興趣合作拍 Jude 嘅 MV 啊？咁樣咁其實當時我就好愕然嘅，因為我心諗嚇點揀都應該未揀到我嘅，因為咁我係即係俾人個感覺都係唱歌嘅啫，唔通有點解會有得拍下嘢嘅？ 即係你覺得你個樣唔得嘅？ 我即係我以為要揾個識做戲嘅做係啦，咁但係揀咗我係好開心，因為我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好想試一下啊，不如試下拍下嘢啊，我都想做一下除咗自己之外以外嘅角色， 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可唔可以演一下咧？咁 係啦， 不過我覺得即係你 sweet 又得cool 又得，咁應該都可以演繹好多角色。我覺得你都幾大嘅塑造性嘅，即係你個外形。首先你係一個靚仔先啦，所以你唔會覺得我就係話嚇，點解淨係會專注唱歌咧？拍嘢係你唔拍嘢係嘥咗你噶嘛？ 系 咯，咁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有好多嘢你可以尝试咯。 系，其实我都有讲过话，如果真系可以投身于拍戏嘅方面咧，我觉得我 系 好想尝试多啲唔同角色，即系、即使系cool 啊，或者系正经啊，其实我可能我都想试下更加啲可能黑暗面多啲嘅角色啊， 系 嗰啲我都系好乐意， 系即系变态啊咁嗰啲你都好想试下。 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可以 carry 到噶， 系我谂都系嘅，即系大家都会好想喺呢个演戏里面过一过嗰个人啊，即系平时冇表露出嚟嘅自己，其实自己可以有几咁黑暗咧，咁 系咯， 系啊。不过暂时我谂即系公司会希望你做多啲歌先啦，系啊。咁其实第一首歌我都觉得好听嘅，亦都好适合喺朝头早我哋呢个节目度播啦，因为都几轻快啦，嗰、那个意思亦都几好啊 ，good time， 即系话其实喺而家啲唔系咁开心嘅时刻都可以尽量去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放松心情。 是 啊。是啊，那你觉得即对于你自己来说 ,MC 张天赋啦，即是虽然你很年轻啦，即过去这二十几年里面要你讲一个 good time， 你觉得是几时呢？ 我的 good time 是很简单的，我可能是一些很细微的事已经是可以是很 good time。 例如睡觉啦， 是吧？真的，或者是当你觉得很累然后到你回到家你可以除鞋那刻终于感到释放，其实我觉得那个已经可以有一个好的 good time。咁但如果你话一个好大的 good time，坦白讲，我觉得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啊，终于攞到名次啦。 系 嗰阵时系因为都算是我人生一个第一个几大的肯定啦，嘅奖啦，而且亦都是令我更加认知自己，更加有令到自己更加有信心去向呢一方面发展啦。咁所以我嘅第一个大 good time 应该系真系签即有奖，攞到奖嘅时候 都 feel 到嘅，因为嗰阵时即系参加比赛，可能都有好大压力啦。咁有咁多舆论，即系你唔去参与呢个比赛之前，你唔会有机会体验到噶嘛。系啦，即系啲人喺网上面点样讲啊，即系每一个字你都可能会好 care， 你都未必识得去到适应啊咁样样。跟住直到即系一路走来，每一次有好嘅有唔好嘅评语，然后再得到譬如一啲评判啊或者老师嘅赞赏。嘅时候，可能你真系会觉得哇，竟然佢都赞我咁样嘅时候，你就真系有一个定心丸喺度， 系 系啦。咁呢啲应该你都会暂时都好深刻会记住， 深刻啊，深刻。因为我上台嗰刻啊，佢叫我个名字啊，系啦，我哋睇住嗰个计分表一路，我攞到第二名，跟住我个就嗰刻，哇，估唔到，即系因为其实好辛苦嘅，由比赛开始到完结，我谂都有几个月时间，差唔多半年时间啦。咁其实当中经历过好多甜酸苦辣，好多汗水啦。 系 咁，但系发现啊，值得噶。 我可以原来系啦，即确认更加确认自己原来真系冇行错冇做错，因为之前其实屋企人好多人都好反对嘅， 系 系啦，唯独是当时系爹哋好支持我，咁、我就得起决心讲，我就不如试下攞一个更大嘅舞台证明俾自己睇啦，系啦，嗰阵时我都同自己讲话 do it or die， 即我就决定 今次唔得，我就乖乖地唔搞咁多嘢啦， 系啦，呢、這个真系咁同自己讲，我话如果我攞唔到名次嘅话，我就好啦，我就乖乖地 唔发梦啦，咁样系自己做翻啲乖乖地嘅嘢啦， 系啦， 咁都戥你开心嘅，咁希望MC 嘅 good time 可以即系继续延续落去啦，只不过啱啱系一个开始嚟嘅啫，系啦，咁啊今。个朝头早，我哋听下你嘅第一首歌《Good Time》。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大厦外边日事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 You don't see it back up, but fun, 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笔消散。Oh,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oh， 逃生中来泪学中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tough time。 香港有咁多条街道，边一条先至算系香港第一条街道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威威荷里活有间大酒店，有三个肥婆啊，学踢波，学踢波，你又踢，佢又踢，卒之就踢咗落河。哦，你想执翻个波？我帮你执个波啊！我飙落去水，双手揽住个波，浮上去水面，等佢捉住个波。佢个心想话接住，点知佢叉错脚落河。我忙救佢命，惊佢又砸死我。搵多两个肥婆合力去拖，好彩又救醒咗。你哋玩呢波，玩呢波，应该要小心噃。佢吱吱阿嗦，佢震啰阿嗦，居然窒阿哥，都只为执个波。好彩我读过诗书，不易发火，爆窒我又再兜脚踢佢落河。荷里活呢间排酒店，有个肥婆为咗学踢波，争啲命冇咗。你哋玩呢波，玩呢波，应该要小心噃。 香港开埠第一条街道就是位于今日上环区的荷里活道啦。原来它早在1844年都已经开通的啦。 聽到荷里活呢個名字，你梗係會諗翻起好多荷里活嘅大製作電影啦。再加上，喂，我哋上一集原來都提過，香港好多街道咧都有唔同地方嘅名佢哋命名噶嘛，全世界都有，內地、英國、美國都有噶嘛。不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以為荷里活道嘅命名係嚟自美國嗰個荷里活，肯定唔係添啊。因为这条街开辟的时候，其实比起美国的荷里活开发还要早成四十几年的。其实荷里活得名是由于开发这条路的时候，沿路都是一些冬青树木 Hollywood， 所以这条路才叫做荷里活道，大家不要搞错了。 讲下这样东 西，什么 好重要，三个字，身份证。 哦， 换咗未啊？ 换咗，换咗。 你换咗啦？ 我换咗啦。 哦， 我个年纪好耐之前已经要换啦。 系咩？ 系啊， 智能身份证、 啊。新嗰张啊？ 系啊， 系啊，系啊。 你未换咯？ 我未啊。 点解啊？ 到我啦咩？ 未 、哎。总之我换嘅时候，你同我一起去啦。 我可以带多一个， 带个长者可以帮你换埋。 你系长者，留意翻你系长者系嘛？咁啊，啱啱出嚟都话有个报道就话，依家可以换证啦。1970年至1972年出生，同埋咧1973至到79年，73至到76年出生嘅人，咁啊可以依次序换证啦。啊，今时咩咧？身份证嘅应用咧，你觉得会唔会迟啲数码化咧？我想问一下两位， 即系入咗落个电话度噶嘛？ 系啊，可能入咗落去。 唔会， 你觉得唔会啊？ 一定要有一张实体嘅一张证。只不過係呢張證會唔會變多咗好多其他功用就真 哦， 即係呢一張叫做一張卡啊，身份證有一張卡又好啊，呢張嘢裏邊一定會越嚟越多嘢嘅。而家又話咩有嗰啲咩生物系統啊、科技啊認證你好多嘢啦嘛，跟住又話私隱有好多問題啦，唔理嗰啲嘢住啦。咁將來咧可能揸住呢張證會唔會第一樣嘢同八達通已經可以撈埋先？ 係， 即係我攞咗身份，而家我又有一張八達通，又有一張身份證，有一張信用卡，咁多張卡。將來始終會合幾為一㗎啦， 係 即係撈埋一張搞掂， 應該都會有咁嘅趨勢。我估咧遲啲就直情會虛擬化添，將個身份認證 唔需要用啊。 可能用手機真係，可能真係用手機。 因為其實而家嗰啲八達通啊，或者你自己嗰啲信用卡咧，都係入曬落個電話嗰度啦嘛。 係啦， 即係每次買嘢或者你嘟錢嘅時候，都係用個電話，係啦，都唔需要攞張卡出嚟。 可能一次過，第時過關嘅時候，可能大家攞部手機就嘟得到。 就嘟得，咁啊麻煩啦。跟住咧又話個電話成日唔見，跟住咧又要送一個俾嗰個咩 tag 俾阿崔傑彤，嗱黏喺個電話度，有啲咩事唔好唔見啊，揾得翻咁樣。 鐘哥講得好啱。我自己咧經歷完今次換電話 touchwood 啦嚇，佢如果咧呢個小寶貝咧冇壞冇剩咧， 做咩咁大感觸咧？ 我唔會再換，因為咧我嚟緊就生日啊嘛，咁生日咧。有各大咖啡铺会请我饮杯嘢噶嘛？ 唔系嗰啲咩信用卡定还是咩优惠券将？ 唔系啊， 飞俾你叫你饮， 系入落个 app 嗰度噶。依家所有优惠券都， 咁你就攞个电话去嘟杯咖啡翻嚟、 但系咧，我买咗部新电话咧，我过咗个 app 落去咧，我要重新 log in 翻。我 log in 咧就要用自己嘅 email， 我唔记得用边个 email 登记，我记得边个 email 又唔记得个密码。搞好耐， 呢個先最麻煩啊！ 呢個我經歷咗啦，你記唔記得新年嗰排，我咪話，咦，點解開唔著嘅？我有一日部機，咁跟住咪攞咗落去嘅，咁佢將我，佢話啊，你冇嘢唔要啦嘛。咁為咗開翻帳，要唔要你都要幫我開噶啦，係嘛？佢唔係鏟曬嘅，其實我都有 backup 嘅，不過未 backup 到最尾嗰一日，即係可能爭一兩日咁樣啦。但係咧，就算啲嘢齊啊，你要 log in 翻咧，呢個先係最慘嘅步驟。 特別係你網上嘅一啲 銀行啊， 網上銀行咧，其實我用咗 Face ID 咧幾年嘅啦，即係如果我要轉嘢啊，咁我拉低個口罩咁咪Face ID 啊，你問翻我。个网上密码系咩？我真系唔知道。网上密码最吊诡系咩咧？唔可以网上整到。 一定要去翻嗰啲 分行 实体分行。 又唔系，你要打电话。打电话去整 一样嘢。核对一啲资料系嘛？系， 咁咪核对咯。 你知唔知嗰啲金融机构打通个电话要几耐？我试过等半个钟头都冇人听。 唔系，你有音乐听噶嘛？ 有啊，我听咗半个钟头。 跟住佢间唔中会有个人出嚟再同你讲一次，你嘅线路而家好繁忙，你想收线还是继续等啊？佢 系你可以留低个电话嘅，你转头打俾我啦，你得闲嗰时。 同埋嗰啲咧咁悠扬嘅音乐咧，其实好难听啊。可唔可以转翻啲流行曲咧？ 因为你好焦急。但你又要俾啲好悠扬嘅音乐你听， 即系你可唔可以俾我拣啊？俾我拣啊！即系如果我系姜涛嘅粉丝，我拣姜涛嚟听，我中意欧西流行曲， 我听欧西流行曲，我中意听其他年代嘅歌曲，可以听翻爵士乐咁样得唔得咧？即系你系咁听嗰、那个，我真系听到好烦厌啊！ 唔使担心嘅，呢啲咩网上银行啊，叽里呱啦咁多嘢，你哋好烦啊嘛，惊或者崔杰同咁样唔见咗个电话，个电话开唔到嗰一次咁样，好似我咁样，我从来唔用。我而家仍然去銀行排隊，所以呢啲嘢影響唔到我噶。 依然係打保， 即係佢 打保 打保 打完保，跟住睇一睇自己部 嗱， 發光係咪發光啊？個本保， 我仍然係要咁樣嘅， 係咪好正啊？其實打保嘅感覺 係好正， 係好正好啊！ 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西行排到丽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慢车，龙尾怡安阁。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一段車多，龍尾加龍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圍，近住荃錦交匯處一段擠塞，龍尾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繁忙，龍尾在沙田污水處理廠，午後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車，龍尾白石角。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同屋企人相处，有时少不免都会有争执，搞到大家关系都有啲差。 其实有啲冲突咧，唔系一定话解决到嘅，唔紧要。就算大家意见唔同，我都爱你，我尊重你，同埋我哋有沟通，到尾其实都解决到。 除咗家庭议会主席石丹李教授，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众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睇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成见，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零七分嚟啦，五穷月啊，科技股领跌啊，为美股开启咗 sell in May 嘅行情。道指要跌啦，跌313点，标普五百指数跌57点，纳斯达克指数跌最多，跌347点啊。外围股市不稳啦，港股嘅夜期咧亦都去到28000点嘅边缘啊。咁啊，睇到咧，连虚拟货币嘅价值咧都要跌落去啊。睇嚟咧，今日港股咧啊，正所谓日升日跌，琴日升，今日就好大机会跌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我谂咧，对于一般嘅家庭嚟讲咧，如果想了解多一啲弱能人士，又或者系特殊学童嘅话咧，除咗听住我哋每个星期三嘅环节有特殊教育呢一部分之外咧，可能都系一啲电视剧集啊，又或者系电影嘅场景里面咧，先至有机会认识多啲。 是的，咁所以其实我哋嘅细路仔咧，佢哋都好多都会拍咗好多嘅电影啦，又做一啲嘅舞台剧啦。咁佢哋除咗系拍一啲真实嘅纪录片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嘅 SCN 嘅细路仔咧，佢哋都有个能力系做到个演员嘅。咁、当然啦，佢可能系未必系话明晒成个剧本系讲啲乜嘢。咁但系当嗰个剧本咧系斩咗件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做得好恰当，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感情俾观众会睇得到噶。 嗯。嗱，我感覺上咧，就算你話一班嘅小朋友啦嚇，即係孤物論係任何嘅小朋友都好啦，你要佢定住或者記劇本啊，去拍戲啊，要演技啊，要保持冷靜啊，又要等咁多個鐘頭咧，其實呢一啲問題全部都係一啲難題嚟 嘅。係啊，有時咧，你可以想象下一個嘅過度活躍嘅小朋友，佢冇時停噶嘛，同埋個口都唔停噶嘛。咁當你拍緊嗰陣時咧 ，roll 緊機嗰陣時，可能佢就突然間點啊得未啊，又或者係話我要去玩啊咁。咁呢啲其實都會影响晒成个拍摄嘅进度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对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当佢真系要去拍呢啲电影啦，或者系做任何嘅表演啦，即系除咗系电影开始，可能唱歌啊、表演乐器乜嘢都会有啦。咁喺呢啲情况里边咧，其实系老师啦同埋家长咧都要系一齐去合作去做呢件事嘅，就唔系连一个小演员咁样，佢哋真系上台去做啊咁样嘅。 嗯嗯，嗱，头先听阿嘉慧讲就讲到话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啦，咁如果其他又点样去处理呢？ 咁其他嘅小朋友佢哋都有嘅强项噶嘛，咁、好似一啲比较系严重智障嘅小朋友咧，咁有时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动作系好重复噶，例如可能佢会只手咧系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咁样做嘅话咧，咁、如果系一个嘅导演啦或者一个嘅编剧咧，咁佢可以系适应翻咧佢嗰个嘅动作咧，而俾到配合一个角色或者一个动作俾佢做嘅、例如可能佢只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咦咁啊安排嗰个剧。是一个斩柴的、 即是劈柴的动作了变了做。 是啦，咁可能是一个嘅斧头锯、一个道具斧头锯，佢就不断咁样做。咁而从而呢最大嘅得着是令到个小朋友有成功感。呢、个先是重要。即是我哋嘅表演唔系话真系俾其他人去睇、而系希望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呢，佢会有一个嘅成功感啦、满足感啦，佢觉得自己做到一啲嘢嗰个嘅得着系最重要啊。 咁除咗头先讲嘅两样之外咧，我谂其实咧，对于等待时间嚟讲咧，你唔好话即系净系特殊学童啦，普通嘅专业演员啊，有时等几个钟头，甚至乎系十几个钟头嘅拍摄时间咧，都几辛苦噶。 系噶，即系其实真系你真系又唔知道等到几时，即系好似我哋有时去睇医生啦，呢个最贴切噶啦。 排队啊， 系谂住下个到我未咧？明明第三个到我，点解会等咗成三个钟嘅咧？咁、你都系因为你唔知道系之前系发生咩事，你系得个等候呢一样嘢。咁系其实个心情系难嘅。咁有时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咁你除非系一个可能佢系有啲嘢咧，咁家长系会知得到佢嗰个特质啦。咁可能佢。中意画嘢嘅，咁可能等候嘅情况里边咧，佢就可能系带住一本图画簿啊，俾支笔佢啊去画啊，咁、而令到佢会冷静，咁一个好重要噶。咁呢个成日都要教家长，有时可能家长会好似初初时戴口罩啦，咁佢哋就会系唔好敢嚟我度上堂，佢就话个小朋友唔肯戴口罩噶，佢系咁掹噶，佢搭去搭港铁咧，佢会走嚟走去噶，咁、即系会有呢啲情况。咁其实呢一个位咧就系缺乏咗咧，就系话。我哋未曾揾得到个细路仔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佢可以等候同埋冷静。咁、当佢咧系知得到咧，开始慢慢呢、个小朋友啦讲翻，咁佢就开始慢慢发觉啊，原来佢都真系中意睇下啲少少嘅书嘅，咁同埋中意画下嘢嘅。咁就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就教咗，首先教咗规矩先啦、然之后喺嗰个等候嘅过程里边咧，就用翻个小朋友可以集中力。 长少少嘅嘢，俾个活动俾佢做咧，咁、就成程地铁咧就可以搭得到啦。 嗯，系咯，其实都系要好了解佢嘅需要同埋特质，即系、如果佢怕等嘅、原来有啲嘢可以令到佢有耐性啲嘅、如果佢好好动嘅、原来有啲嘢可以令佢静落嚟嘅，咁样 系啊，完全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见到有阵时可能即系除咗撇除嗰啲小朋友突然间有个情绪失控嘅嘢啦，咁、你一般小朋友咁其实都会有呢啲嘅情绪，其实我哋普通小朋友都会有噶咯， 系啊。 你见好多时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有时小朋友都会有啲情况，只不过可能我哋嘅小朋友呢，有时可能当佢情绪失控，佢会系用个叫啊、嗌啊，或者系一啲嘅感官啊、拍啊、打啊呢啲去抒发翻佢嗰个情绪、而令到可能身边人会觉得吓，点解会咁噶咁呢一个其实喺个家长嘅教育啦，同埋个小朋友教育啦，同最紧要喺个公民嘅教育啦，就令到大家系多啲去了解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咯。 嗯，我谂呢一步咧系紧要嘅，应该要由自身出发嘅，即系譬如特殊学童嘅家长啦，第一件事了解咗自己嘅小朋友嘅特质。之后咧，真系要好放宽心，同埋好知道哦，原来佢随时可能有呢个情况嘅。当你可能自己出去嘅时候咧，就有晒心理准备啦，亦都有准备咧，就系旁人可能会有啲说话啦，或者有啲可能大家唔系咁习惯嘅目光啦。咁但系自己亦都要做翻自己家长嘅角色，就系、因为我知道件事情系咁样嘅，解释又好啦，或者令到个情况可以尽量平和啲啦，或者尽快收拾到佢嘅情绪又好啦。即系大家都要好熟习呢一啲嘅模式咯。 系咯，所以家长个角色系好重要嘅，因为佢真系要首先要放低到自己嘅尊严啦，又或者系 唔好觉得好尴尬，或者唔好觉得好丑啊，唔好介意人哋嘅目光啊。 系啊，因为呢个系好难好难去拎走嘅。咁、但系你真系要去学习咯。当其实个家长行得跳得出呢一步嘅话咧，其实个细路仔就会好得着，因为其实当个家长头先你所讲嘅啦，可能话觉得尴尬啊，或者有人讲啊，咁、可能令到佢自己嘅情绪都会低落啊，或者会高涨啦、吓。咁其实个细路仔喺隔篱咧，佢会好惊嘅。佢发觉咦，点解阿爸爸妈妈或者个照顾者咧，突然间有一啲嘅情况，咁佢都惊嘅。 嗯，所以我觉得咧，其实以前成日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咧，你个心越宽大，你越有爱心嘅人咧，就可能上天先至会安排一个特殊嘅小朋友俾你去照顾，亦都系对你自己一个磨练，亦都系因为你有咁嘅能力去照顾同埋放宽心去包容陪伴佢成长，要面对好多比人哋更加多嘅艰辛同埋挑战。咁所以都希望啦，咁多位都要加油啊！ 系啊，所以最紧要咧，我哋要系活在当下啦，同埋即系接受一个上天俾我哋嘅任何嘅一件事啦。 嗯，冇错。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先，嘉慧，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啊，迷之微笑时间嚟到早上嘅9:18啊！寻日咧睇到一单新闻咧，都好有感触啊！ 咩啊？ 就话有即系卡拉 OK 啦，连锁店啦，就申请清盘咁样，咁啊好多网民都话：哇，一个时代嘅终结啊！ 我都未睇清楚系被申请定申自己申请。 系啊，总之都难搞啦，即系你都会明白，即系呢个疫情令到好多行业都大受打击。咁尤其是譬如你话唱 K 嘅，好长嘅时间都冇得开，咁你都幻想到哇，好难搞啊！即系就算迟啲有得开翻嘅话，追唔追得翻咧？嗰啲 你有冇发觉你最近唱歌差咗 啊？我发觉冇得练习啊，但反而咧，即系可能你喺网上面买嗰啲卡拉 OK 嘅组合摆喺屋企咧，多咗生意呢啲、 哦。 我朋友自己啲公司，即系譬如佢有影楼啊等等嗰啲咧，自己都买一部翻去自己过下唱 K 嘅人。 咁你有冇发觉啲左邻右里关系差咗啊？因为个个喺屋企自己唱， 你知唔知道？ 噪音滋扰 呢样嘢，我真系喺我工人姐姐嗰度知道嘅。原来佢哋有好多咧，都系透过 app 玩嗰啲叫做卡拉 OK 比赛， 吓、啊， 日日都有比赛。 哦， 跟住我有阵时喺房做乜？间房有人唱歌，我偷望 你有冇 佢都唱歌？ 话你做咩偷望人哋啊？ 哇！你咁嘅 装咁样，唔好谂咩？听到佢唱紧歌啊？ 点解你成日喺我房门口嘅？ 今日见到佢唱歌，跟住真系问佢啦，你做咩唱歌？佢话有比赛嘛。跟住见到佢咧，佢下半身佢都系正，唔系你听 你 我想讲，我想讲，佢下半身都系正正常常屋企衫嚟嘅，但佢上半身咧，佢着翻啲传统嗰啲印尼嗰啲衫，化到个妆好靓，就对住。个电话喺度唱歌， 就 sing from home 啦。 你知唔知佢唱邓丽君？ 啊，哇，劲喎！ 系， 都系唱翻国语版。 甜蜜蜜系啊！哇，咩事啊？好嘢，原来有比赛参加紧。 咁呢啲都系国际歌曲嚟嘅， 系啊系啊， 系 international 嘅。不过 对上一次去唱 K 系几时啊？你哋？ 咁又我谂话两年前到啦， 数二年嘅，即系可能系佢 唔系因为停咗成年几啊嘛。 之前我都好少去啦嘛，所以变咗都好远去啊，嗰个历史。 哇！不过一讲到即系迟啲，我可能冇得去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 又想去翻啊。 唔系，而家其实大家都心痒痒啊。不过佢哋会有好多回忆，即系我甚至有啲朋友咧，即系 share 咗个 post 就话，如果唔系唱 K， 我嫁唔出啊。即系嗰啲好多时候咧，就系啲姻缘啊，喺啲。K 房嗰度替做啊，或者有時譬如你唔係好熟嘅 friend 楞 friend 嘅，咁做咩好咧？唱 K 咯咁樣，咁有啲人唱緊嘅時候，其他人咪傾下偈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往時嘅回憶。 最老土最常用就係憑歌記憶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點首歌俾聽啊咁樣。 隻隻歌都好似同你有關係，隻隻歌都有關。 喜歡對號入座啦。 哇！呢個真係。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如果中意派对嘅你咧，可能就有听过 chill out 呢一种音乐啦。其实 chill out 系一种统称嚟嘅啫，一般就系讲喺舞池旁边，通常有一个区域或者一间细细嘅房间，里面咧就播放住一啲比较温和平静嘅音乐，令到跳完舞嘅客人咧可以喺嗰度缓和一下情绪，休息一阵，所以咧就叫做 chill out 啦。chill out 呢个字咧，本身系解冷却，意思即系俾大家冷静啲，平复下心情。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早晨，林慧。 系咪咧？呢排都成日讲加油啊、努力啊、打打气呢啲说话咧。 系啊。 同边个讲先？ 我今朝咧就想点唱俾我个侄仔 Howard。咁咧就希望佢对自己个考试有信心啦。 系。 尽力而为，多祷告，多有能力。考完试咧，打机咧就打餐饱，食餐劲。咁我就想点唱咧，我哋个年代嗰首许冠杰嘅学生歌啦，送俾佢听啦，希望佢都努力温书。 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咧都好励志嘅。我细个听嘅时候都觉得自己要勤力啲， 希望都提醒佢啦。 好啦， 记住继续考试啦。 希望佢收到晒你嘅心意啦，同埋你哋成家人都同佢一齐努力加油啦。 系啊， 好啦， 多谢 晒 Catherine， 拜拜。 拜拜。 学生歌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咪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 九点二十五分啊！电话旁边有刘畅啊，畅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早晨各位， 你好啊，畅我都喺度啊，同你倾下偈先。今日系咪一嚟就医生与你啊？ 冇错啊，你最中意嘅医生与你啊， 大家都中意， 系冇错冇错冇错，我都中意。今晚咧7:35医生与你嗱，原来咧讲一讲啊，琴日咧就系呢个世界关怀哮喘日啦， 嗯， 咁咧所以呢个星期嘅医生与你咧都同大家探讨一下哮喘嘅问题。咁啊，今晚嘅节目啊，讲咩咧？就讲下呢个儿童哮喘啊， oh. 即系好系啦，好多小朋友嘅哮喘咧，啲家长咧都好担心啊，即系惊佢哮喘又话究竟断唔断尾咧，会唔会跟佢一世嘅咧？咁咁话，咁原来咧就话，即系专家讲啦，唔系我讲啊，即系控制得好嘅话咧，啲小朋友唔好停服药咧，好多大部分呢啲患者咧，长大之后都会断尾咁话。 哦，咁即系要听医生讲啊，有时候真系唔好自己喺度即系估估下。 嗯，咁啊，今晚咧就会分别咧请到呢个中医同埋西医咧啲专科嘅医生啊，嚟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儿童哮喘究竟系点样诊断，同埋有乜嘢治疗方法，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系学下嘢先， 冇错，咁啊。医生与你咧，逢礼拜三又有一个环节叫迷思大 fact check 噶嘛 ？fact check 乜嘢啊？今集 冇错，今晚咧 fact check 一样嘅叫做颈椎病啊。咁、 哦、 啊，有网民咧近日就提出有一个测试，一个小测试叫弹中指测试。 而家讲唔讲得点测试？定系你唔知道要睇嘅先知？ 讲得嘅，讲得嘅。不过我口讲嘅冇画面，你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嘅啫。就系攞只攞你自己一只手指弹下另外一只手嘅 中指啊。 哦， 即 跟住。 但一但咧就會有一啲現象出現咧，就 痛咯， 就話痛啊梗噶啦。但係即係有一個樣出現咧，就係話咁樣就係患咗頸椎病。另外一個款咧就冇頸椎病。 哦，用手指嚟比喻翻你條頸係咪？ 係啦，冇錯。 哦， 但係啊。迷思大 fact check 嘛？呢件事系真定假嘅先？ 哦、oh, okay. ， 有冇医药根据嘅先？ 搞完一轮之后话俾你听，假噶咁样。 弹手指 OK 啊，系啊，但其他地方 都有可能系真嘅。 系啊，冇错啊，有时系真系试过系真噶。咁、 哦、 大家想知道真定假咧？今晚要睇睇， 所以咪要睇咯。 医生见你， 冇错、 啊。 接住落嚟有咩好节目？ 紧、嗯、接住啦，咁啊夜晚8:30有日常8:30啊，今晚带大家去香港仔，咁啊睇下呢个渔光村啊。 即係呢個超過半世紀歷史嘅漁光村咧，預計咧2023至到24年就會清拆重建㗎啦。咁、 哦、 啊，原來呢個設計好有特色嘅，即係佢成條村咧，好似設計到即係香港仔嘛，漁村嚟啊嘛，設計到好似一條船仔咁樣嘅，係啦。咁啊，為咗保留紀念呢、這、一個呢、這個村咁特色嘅設計咧，咁有一個好有心嘅慈善團體啊，就展開咗個叫做童話漁光村嘅計劃。咁咧，佢哋畫咗25張手繪嘅建築圖。咁今晚主持就跟佢哋去睇一睇，佢哋畫呢個圖嘅地方咧，又有幾有特色咁畫嘅。 好、哦，可以睇下香港仔嘅文化。 冇、嗯、錯啦，咁啊好快講埋啦。咁啊緊接住今晚9:30有31看世界。今晚個題目叫基因解密啊。 嗯。 咁啊，即系 DNA 測試啊，基因解密。咁啊，好多原來咧，即消費者基因測試，即係咩意思呢？嗰啲唔係醫院叫你去 check DNA 啊、 哦， 你自己俾錢 嘢嗰啲係嘛？ 係有盒嘢又有啦，你自己去診所度 check 佢啲檢驗嗰度 check 又有啦。原來呢啲所謂消費者基因測試咧好 hit 嘅喎。 系啊，系啊， 系啊。 其实我有谂过，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已经做咗，咁、佢就哦好简单嘅咋，你买盒嘢翻嚟，咁跟住 check 咗咧，佢会有个报告俾你嘅。咁有咩点解会想做咧？就系佢话哦，佢会分析到你，其实你平时对啲咩食物系会容易敏感啊，或者你食啲乜嘢咧系会容易有啲咩嘅症状出咗嚟啊？咁、可能你平时唔知道，或者嗰个症状唔系好明显，咁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食呢啲嘢系容易肥啲嘅喎，咁样即系都有好多呢啲资讯嘅。但系咧，另外有啲嘢咧就惊哦，其实我啲资料咁样俾咗佢，咁、会唔会有啲咩后续噶？ 基因库跟住攞整合个大数据咁、 所以到而家我都仲未。做呢一样嘢， 咁啊可以睇下呢个节目，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唔该阿祥，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入境处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上个月21日曾经短暂到访湾仔入境事务大楼8楼港岛人士登记办事处。三名入境处职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接受隔离和医学监察。入境处话，呢一名确诊者到办事处办理身份证登记手续，期间短暂逗留大约15分钟。办事处早前曾经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报另一确诊个案，并已经按指引分别在上个月先后两次彻底清洁和消毒。所有员工早前亦都已经完成接受病毒测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输入病例。四川有2宗，天津、内蒙古、山东、广东和广西各有1宗。另外，内地新增1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0721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5766人康复出院。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说，鉴于欧中关系转差，争取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暂停。东布罗夫斯基斯对法新社表示，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制裁，很明显现时的形势不利于协定的批准。他认为要批准协定将会视乎欧中关系如何发展。中国和欧盟去年年底宣布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是协定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今年3月制裁4名新疆官员，说他们侵犯人权，是自六四事件以来欧盟首次对华实施制裁。中方随即反制，制裁欧方10名人员和4个实体。英国首相约翰逊同埋到伦敦出席7国集团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首相府发言人话，两人讨论到英美在外交政策上的紧密联系，同意两国合作将会有助应对新冠疫情，包括提高全球疫苗的生产能力。强调7国集团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子团体捏招，佢哋推出佢哋嘅歌曲《Take a Picture》。今个星期日本排行榜方面占据住第二位，单一个星期已经卖出超过8700张啦。佢哋话到影相嘅时候都要有节奏，三二一直插，系一种可以捕捉嘅舞步。于是乎就将呢一种嘅舞变成咗旋律，再加埋歌词，形成咗日本行榜今个星期推介嘅歌曲《Take a Picture》。下次你影相嘅时候，会唔会同佢哋一齐数下一二三直插，拍下手，一二三 ，need you take a pictu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路遥知马力嘅下一句系。早两日有个朋友好急揾我，我问佢乜嘢事呢，佢话突然间觉得对人好失望。我话做乜忽然讲一个咁大嘅课题呢，有返咁上下年纪，关于呢方面其实应该睇化啦。我朋友未听我讲完已经继续讲，佢话原来睇一个人真係要睇耐少少先知道究竟呢个人心底系点。我见佢咁劳气，自然由佢讲啦。我朋友继续话，佢有个朋友识咗好多年，一直以嚟俾人感觉都系非常友善、和蔼可亲，仲要样样都好顺得人，即系朝早会买埋早餐俾你，夜晚惊你唔冚被嗰一种呢。我话如果识到一个咁嘅朋友几好、啊。我朋友话佢都以为系啊，点知越识得耐，越发觉人心难测。话说我朋友打工间公司成日都有啲是是非非，我朋友最初不以为意啦，諗住呢啲都系办公室政治，你话我，我话你，其实好正常啫。点知做落几年之后，慢慢发觉好似个个都系衰人，唯独我朋友嘅嗰个朋友呢，从来是非都唔关佢事。大家都觉得佢嗰种爽直嘅性格系一个倾诉对象。而且呢个人经常笑面迎人，令大家安心放下防备之心。点知慢慢发现，好多时制造是非嘅人原来就系呢个朋友。我问佢即系点啫？我朋友话，例如开会嘅时候提出一啲谂法，呢个朋友必定会话冇问题，之后先周围同人讲，其实应该咁咁咁，提出嘅人冇料到。不如你去反对啦。我话你唔使讲到咁复杂啦，简单啲讲，即系正人出口，笨人出手咯。但系由于呢个朋友形象一直包装得好，所以冇人发现系佢做。我问我朋友你几耐先发现，佢话差唔多十几年之后先知。我即刻讲咗一句，咁你想十几年之后知，还是廿几年之后先俾你发现呢？一样米的确养咗百样人，所以你不能勉强个个同你一条心。如果你咁谂，只系自己笨。仲有，凡事要懂得调转头谂。你觉得佢系衰人嘅同时，人哋都可以觉得你做人冇品。所以唔好净系懂得话人，自己都要负自己嘅责任。我朋友听我咁讲之后，好似茅塞顿开。佢长叹一口气之后问我应该点做。我话人生唔值得做嘅事，其中一件就系为咗一个唔值得你去叹气嘅人而去叹气。 不如将时间留翻俾自己，开开心心就算啦。做事可以损人利己，可以损人不利己，可以损人损己，亦都可以利人利己。你可以选择自己点做，但系你唔可以教人点样选择去做。先做好自己啦。路遥知马力嘅精髓唔系呢一句，其实系呢句说话嘅下一句。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告。年青的光阴，多少大细骄傲，自我在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退依恋，一切自作。人生的起点，彼此也一样，话话一声宣告就步。年青的光阴，多少大细骄傲，自我在流露。人的一生，多少快乐受苦辛劳，天天的奔向前路。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退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生的终点，彼此也一样，力竭地停步。只要起点去到了，就要起步，不管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去到了，就要止步，风光多美好，也不去依恋，一切是作梦。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每日自暮。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每日自暮。人的一生中，好比踏上征途，一天一天，仿似踏大步。年青的光阴，好比美好朝阳，但每日似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哇！今日吹神厨房咧，揾咗个食谱，我觉得呢个食谱咧好啱咧老人家食， 系咪啊？ 系啊，因为 等等先，有听众啦、啊，嗰、 啊 那个听众系我身边好多唔同听神光第一线嘅人，咁嗰啲都系听众嚟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又话咧，喂，琴日 Kitty 你推介嗰个好好啊。 我琴日推介咗 花甲 哦，鸡煲花甲鸡煲有整到、 那個、有啊，佢话真系好鲜啊， 同埋好简单咯、 啊， 系嘛？ 系啊， 系咯、啊。 佢话你可以多啲推介呢一类咧，有少少养生成分啦、 啊， 又唔咁肥腻嘅嘢啦， 冻、啊、 冰冰嘅嘢又唔好推介啦。 多谢你，多谢你， 系唔使多谢我，啊、我将个意见转达。 唔系我同佢讲，我虽然望住你，但系我心里面系谂住个听众嘅。 好，咁今日嘅食谱系 嗱，今日嘅食谱咧，点解话啱老人家咧特别就因为我阿婆嗰阵时仲喺度咧，成日都会食豆腐同埋鱼肉嘅，因为冇乜。冇乜牙齿啊嘛，同埋咧，就算有牙齿咧，佢都话，哎呦，好松啊啲。 旧时咧啲鲮鱼肉咧靓啲嘅， 系。 依家咧去街市买啲鲮鱼肉咧，成日都扁扁地啊，腥啊，跟住咧又多骨喺入边。 换另外一档咯、啊。 通常街市都有兩檔 噶，兩檔都唔得咧，最弊。所以小食啊，小食鯪魚啊，反而 我自己幾中意，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平啊，即係十蚊鯪魚肉咧，哇！即係打邊爐啊，或者你整嗰啲鯪魚肉生菜湯咧、已經好夠飽肚。 簡單 係 嘛，將生菜切粒，跟住咧擺幾片姜，跟住將啲鯪魚肉擺落去滾滾滾， 放啲胡椒粉， 跟住放兩三個豆腐，滾到爛咧就差唔多飲得啦，咁樣嘛。 我考下你啊，呢、這個魚肉蒸豆腐咧，佢咪有個名嘅？ 我真係唔知喎。 老少平安啊嘛，就係帶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啱食，因為軟腍腍啊。咁呢個都係好家常餸菜啦。咁今日有咩特別好講咧？就係、是、因為最近咧興起呢個芫茜熱潮啊，小白你可以出翻去先嘅啦。我知道你得佢個眼神咧。芫茜 熱潮我有食淡仔嗰個啊。 係。哦，好唔好食啊？得唔得啊？ 幾好，不過脆肉丸一般般。 哦， 我都话近排投入咗， 投入咗呢个芫茜嘅世界 嘛，跟咗你啊嘛， 我麻麻地嘅啫， 你啲出嚟跟大佬啊嘛，你麻麻地嘅咩？你 麻 麻地，你之前唔系话好好 大佬咯，睇你 系咩？哦，咁算啦，我收翻。 唔系，我都系跟我啲 friend 嘅啫，佢哋食我咪食多啲咯。 你有个党派噶嘛？ 系 芫 茜 党，黨啊、大佬。 加落汽水嗰度真系讲唔过咧， 加落 我都忍唔住讲句， 冲出嚟系嘛？ 你好地地芫茜都算啦，你加落汽水嗰度。 那個飲嗰個酒， 我真的不知道， 係唔緊要，西班牙那些啊，凍飲料啊嗰啲啊嚇。 喂，今次咧就將啲芫茜咧可以嘗試，即係如果你整呢個老少平安咧，可以將芫茜咧剁碎咗，係啦，就撈落咧你買咗嗰啲鯪魚肉嗰度，甚至咧你可以即係想有少少顏色或者多多啲啲口感嘅話咧，加少少粟米粒落去咁。即係因為其實你嗰個魚肉咧已經好簡單啦，你現成咁買翻嚟，即係唔使你自己又剁又起肉咁樣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喺呢度咧再加多少少心思，即係平時你就豆腐釀魚肉啦。咁但係其實呢嚿魚肉咧，你都可以令到佢多啲變化嘅。咁譬如你話啊，呢排我真係好中意食芫茜嘅，除咗就咁生拍或者你話涼拌之外，仲有 生拍我又真係係 啦， 點都要浸淋。 我都見過人生拍啊， 真係有噶， 睇到我眼瓊瓊 食草藥咁。 係啊，咁但係咧你。 系 啦，今次咧你就可以将佢即系变成一个菜式里面融入去咯，咁你就将佢剁碎佢，捞落嗰啲鯪魚肉嗰度，系、 哦、 啦，加少少粟米咁样，跟住先攞去做呢个老少平安咧、我又觉得都几好，好似多少少 啲咧， 系啊，多少少新鲜感啊嘛。 其实我系盟主嚟嘅， 系 反芫茜大联盟啊嘛。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点啊，盟主？ 既然我系盟主嘅话咧，点都要讲多句，即系嗱，头先阿崔杰同嗰个其实系啱嘅，即系鯪魚肉咁样可以捞好多譬如芫茜香草嘅各样嘢啦，跟住粟米粒啊咁样。其实如果好似我咁呢啲反系盟主咧，我可以加九层塔。 哦，哎、我都中意九层塔。 系啊，系啊，不如加入九层塔大联盟啦，我哋。 哦， 系啊，咁 九 层 塔关注组啊， 关注组系啦。嗱、你问阿聪哥，九层塔系咪香啊？ 系，咁点咧 ？Why not both？ 系 唔得咧？我哋啲反芫茜大联盟唔得噶，呢个真系唔得。好啦，啊，芫茜讲完啦，九层塔都讲完啦，讲下另外一样嘢喎。 咩啊？ 雪糕，雪糕 又加入雪糕关注组， 呢、這个紧要啊！嗱，而家咧即系天口啊开始兴啦，市面上咧。哦、可以搜罗好多唔同款式嘅雪糕咯，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好、 我有提供 点样 喺乐富咧？咁、我见到有一档，我冇讲边度啊？乐富咁大系咪先？唔使望住我。我最近咧见到一个咧系即系朝航晚拆嗰啲档啊。咁我谂佢都应该摆一个礼拜或者摆几日嘅。哇、佢有啲特色雪糕，我觉得好想买。 Pop up store 嚟， 有几特先？ 有華梅雪糕好想買、 一般冇乜特色。 因為有一次咧，我喺 女士特別中意華梅雪糕， 唔係啊，酸酸甜甜啊，酸酸甜甜啊，正所謂。咁有一次我喺一間都幾貴嘅餐廳咧，佢就係有一個華梅雪糕，不過佢咧就加咗五糧液嘅味道落去嘅。嗰、個咧就真係好好食，我想講。咁、但係之後就冇喺其他地方見過啦。咁、我喺呢、這個檔仔嗰度見到有華梅雪糕，我都想買。哇，成28蚊一杯啊，好細杯，但係都賣曬。係啦，咁另外佢有個味道都幾得意嘅，就係、是、生姜味。 我都有少少兴趣试嘅、又卖晒。 哇！ 系啦， 所以话而家嗰啲古灵精怪味嘅雪糕咧，系真系越嚟越受欢迎啊！即系大家肯愿意去试啊嘛。 系啊，你有咩推介？ 因为而家觉得嗰啲咩豆腐雪糕啊，有啲可能未必个个人中意，譬如芝麻雪糕啊，都已经变成越嚟越普通， 好普通啦、 啊，粟米雪糕。大家都可能會有食過，但係開始已經覺得，喂，哦、我都唔係成日食咯，因為成日食嗰啲咩朱古力士咯咩嘅。 龍蝦味雪糕你有冇食過？ 嚇、 啊，有啊。 係咪係咪分子雪糕嗰間啊？ 係啊，分子雪糕啊， 我都有食過。 而家搞到雪糕好似同薯片咁樣啊，即係咩味都可以做雪糕，而家咩味都可以做薯片一樣。 薯片又同晚餐一樣喎、啊。 点解咧？ 因为而家又有好多嗰啲咩沙丁藕味嘅薯片啊，好多古灵精怪味。之前咪出过啲烧味味咯， 系咯， 系啦。咁所以啲嘢咧不断咁样 cross over 啊、嗯。好啦，咁如果你话中意食雪糕嘅话，嗱，仲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例如咧有啲小话波子汽水雪糕， 哦、 大家都可以揾得到嘅， 幻想到啊， 谂得到个味道， 几清新、啊。 系啦，呢、這个咧系 OK 嘅，我自己都觉得系几好接受嘅。嗱、嗯，仲有啲咩我自己认为都几推介俾大家喺如果热嘅时候凉浸浸啦，巨峰雪糕、提子味嘅雪糕咧，我哋会 冇乜特别，冇乜特别， 系有啲唔同噶。嗱、提子味嘅雪糕咧系提子味， 系咯， 但系巨峰味嘅雪糕佢多咗一种咧。 巨峰 近酒香嘅味嘅， 哦， 系啊，真嘅呢个 系啦， 呢个系嘅。 所以呢个咧，如果你系叫做大人咧，就会中意食多啲啦。小朋友咧就可能会中意食翻就普通青提子味嘅雪糕、 啊、你哋中唔中意食啲果肉雪糕？即系头先小白讲开呢、這个， 有 芒 果 果肉啊， 芒果果肉、 啊、 或者巨峰啊，或者我自己最中意沃德嗰个牌子嘅雪糕嘅士多啤梨味啊。 边只沃德嘅牌子啊？沃 德啊， 沃德咯。总之有一只牌子系沃德嘅。那个士多啤梨咧，系我阿敬文都好开心啊！ 蔡敬文做咩岌晒头咁样啊？ 敬 文 你唔好食生冷嘢啊！ 系啊，唔得啊，呢排唔得啊 ！no 啊，唔准啊！ 嗰一段时间先，佢会怪翻。 几号咪啊？ 系 三 号 啊 嘛？你三号咪开埋敬文字咪？好啊！哇，我好耐未见到钟哥 on panel， 系啊， 我见到呢个 钟哥， 我仲用左手添啊！话你 我路过嘅啫， 唔系左手同右手有咩分别？ 难用啲咯， 真系钟哥靠叉手都得啦。 咁样得啊？点啊？蔡敬文，你正话讲嗰只咩雪糕味？ 咪就系沃德嗰只雪糕。我系食嗰个牌子嘅士多啤梨味嘅雪糕先至会食。 我 都 系， 我 都 系 啊！ 我话俾你听，药水味嘅雪糕我系唔会吞噶。 系啊，我细个食嗰啲咧士多啤梨同埋蜜瓜味咧，都系药水味。 因为好假。梁 永 忠秒我。 我直系反你白眼添啊！即系唔好以为你而家咁样，我就唔反你白眼。 即系靓系嘛？ 靓。喂，使唔使咁挑剔啊？本来我想讲话，你知唔知我最中意食咩啊？ 食咩啊？ 即系 食字咯，你。 一分 好，多谢 一分，做得好啊！崔健同你今日 我讲翻杯雪糕先。 系你中意食咩啊？ 细个食嗰啲莲花杯啊， 哦， 即系虽然嗰啲味咧假到无伦噶啦，但系唔知点解真系有感情，真 系 有感情。 因为你食嘅系回忆， 系啊，回忆啦。而家嗱，头先阿 O 讲嗰啲啱啊，即系有好多果肉味嘅雪糕咧，其实都好食。喂，榴莲雪糕其实我都好中意食。 O K 啊，但榴莲雪糕要食翻马来西亚嘅，因为咧其他国家咧可能啲榴莲肉咧冇咁靓，咁你马拉咧，因为佢榴莲特别劲啊嘛，或者泰国咧，其实泰国又系咧，你去到当地咧，你真系斋食雪糕咧，已经系一个晚餐嚟。泰国啲雪糕又好出色，好出色，椰子雪糕，佢椰子雪糕都好好食， 椰子雪糕好正， 有椰肉，有椰果，有椰丝， 系 佢椰子雪糕三重奏啊！ 食完椰子雪糕再饮翻杯椰水， 系啊， 哇， 呢啲系叫咩 啊？ 椰椰椰啊！ 但系而家咧，嗱食雪糕咧，仲有其他嘅板斧嘅，呢个咧就真系睇下大家有冇兴趣试一试啦。 出超别，出超别啦，仲有分零钟，有冇啲好劲嘅？ 有，就系你食雪糕嘅时候，有阵时咧 出大绝啊！依家叫 就系将个雪糕放入微波炉，叮佢十五秒。 咁咪融咯？ 你讲真定讲假？ 我讲真嘅，因为佢有开始少少融啊嘛。哦、原来而家日本咧多咗呢一种。 少少融，你肯定十五秒。 你知唔知 少 少 融？ 而家佢哋就好兴呢一种嘅食法啊，即系觉得个雪糕有阵时食落去太冻太硬，我就系特登要叮翻，令到佢有少少嗰啲雪糕融、雪糕水，啲僆仔叫咩？雪糕汤，就可以咧就食埋落去。 雪糕汤 系啊， 咁样啊。 咁有幾重嘅口感喺入面。 但阿媽話呢，即係呢啲雪凍咗嘅嘢又等佢融呢，唔係呀，會肚痛囉。 哦， 即系要趁冻食噶呢啲， 有啲嘢趁热食， 系啊，有啲嘢趁冻 食咁啊，雪糕趁冻食， 咁啊睇下大家想唔想试一试呢一个用微波炉叮过嘅雪糕啊？ 总之要买啲咩雪糕俾阿崔杰彤、阿欧同埋阿蔡敬文，就买嗰个牌子啦。 系 啊，喐下喐下噶啦， 喐下喐下啦，喐下喐下，近排超级市场都平翻落嚟， 系啊， 咦啊！敬文真係 你又知 價格專員喎、 啊，而家幾多錢？其實我同敬文都好夾嘅，有啲 綜合嗰只抵啲啊，細盒嗰只都冇咁抵喎， 係嘛？ 有中 size 綜 合係啊，佢而家嗰價錢唔好講啦， 好致命喎、 啊，兩盒兩盒打孖咁啊， 所以佢係家庭裝係啱噶。佢又再製作多一個出嚟，咁咪多啲人去享受咯，多啲人享受咯。 丁雪糕不如飲奶昔算啦。 咩係喎？丁雪糕不如飲奶昔， 兩種唔同嘅味嚟㗎。因為你奶昔嘅話，你一杯啊嘛，咁你一杯入邊嗰個質感咧，係冇雪糕又有一個固體，又有啲 liquid 嗰種嘅質感咁高享受啊！ 啱啦， 你叻啦， 梗係啦，呢個時候仲衝出嚟話。 不過我就覺得咧，如果你想溶溶地咧，擺落咖啡嗰度，即係熱咖啡嗰度。 哦， 即系整个阿夫加图啦，你个雪糕系啦， 牛都好正， 又会用个热力嚟溶咗雪糕啦。 咩西班牙咖啡系嘛？ 系 咯， 意大利啊， 意大利啊， 或者放个雪糕球喺个汽水上边，呢个食法我都好中意啊。 系啊，咁啊，色彩转变啦，总之即系雪糕呢样嘢咧。就唔好食咁多，但系咧又要食啲啊，令到自己生活甜美一啲，开心一啲，咁就正啦吓。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